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哇，啱啱好嘅啫。Hello， 咦，今日咧条声试咗录低咗，咁应该就唔会甩嘴噶啦。我估啊，即系我录低嗰个 version 咧冇甩嘴嘅。咁通常咧，如果个电脑冇咩 workload 上嘅变化咧，即系可能突然间抄紧嘢啊，突然间有啲有啲即系有啲出纳啊，即系可能。可能好多嘢 download 啊，咁样个全部 cut 晒，咁希望冇乜窒啦。咁同埋我头先咧就重开翻，好耐都冇搞过佢嘅noise gate 啊，同埋个个十咩 suspension 嘛，嗰个叫咩？个 filter， 我加一个 filter 咧就叫做noise suppression， 即系类似啲即系 compressor 嘅嘢啦，即系冇咁容易测。但系又冇咁容易有 noise 咁样，希望即系会好啲啦。但系点解当时我嗰阵时未搬过嚟之前会 cut 晒佢咧？因为我就怀疑，因为就系佢用咗一啲processing power， 即系嗰粒 CPU 个 workload 大咗啦，就令到佢 delay 啊，或者令到个声唔准嘅。咁后来发现咧，最大嘅元凶咧就系有嘢抄紧。有嘢 save 紧入嚟，或者有嘢抄紧去第二个 hard disk 咁样，系最大呢啲啊。咁我所有 browser 啊 download 紧嘅嘢都全部熄晒咧。咁啊，今次当做实验啦，大家又俾啲 feedback 啦。OK， 咦，今日都几多人入咗嚟喎，咁快。但系其实多唔多人入嚟咧？我次次咧个感觉都唔一样嘅，即系点解咁讲咧？即系有时啊都唔差，无端端好快有几廿人，但系我觉得都冇乜人嚟嘅咁样。咁但系今日咧，好似啲人好快入咗嚟咁样，咁样系咪同上次差唔多咧？但系今次 我就觉得好快有人又留言咯。嗱、啊，都知识嘢咁嘅，咦？有鼻水啊，咁嚟吸先。OK， 喂，咁啊，我见到大家有好多过年嘅必讲嘅嘢啦。咁但系其实问心，我觉得平时讲都得嘅，唔使新年先讲嘅。咁健康唔平时唔使健康嘅咩？系咪先？咁但系以免人哋觉得我个人好臭荡或者好怪鸠咧，咁样。咁我都会凑下大家高兴嘅。其实我本身真系觉得十分无聊啊！即系你平时咁样同我讲，叫我诶探长身体健康、哦，咁我真系好开心嘅。但系新年嗰啲，即系仲简单过小巴有落嘅，俾埋下一份一样咯。我觉得，咁当然你小巴有落，可能元朗出嚟要几廿蚊咁样，你帮未落车嗰个俾埋咧，就真系好开心嘅。咁我亦都唔介意你。sponsor 嘅咁样，即系顺便揿个掣，当系搭小巴，哎，俾埋呢一份啊，唔使俾啦，咁样嗰啲都开心嘅。咁我唔系抗拒你哋做呢样嘢嘅，即系话新年快乐嗰类咧，喂阿妹唔会介意啊。即系有一句讲一句啫。 莫图耀 ，Hugland Hugland， 嗨阿肥，嗨 Kindly， 嗨嗨探长，恭喜发财， 恭喜恭喜，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美兰喺大力水手789，大家好 ，Kindly 系系我。美兰，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要食啲身好唔健康嘅嘢先。哇，不过好好味噶。系啊。啱啦，啱下鼻水啊！开翻个面砖啦，已经开咗啦。我开大咗，我开到二喎，而家。 恒宏话：估唔到今晚都有节目，正同探长大家拜个年先，各位身体健康，万事顺意。苏山鹏，嗨，大家好，恭贺新禧，大力水手789，影画同步 ，T Mono Fellow， 大力水手789，声画同步 ，Victor's Veto， 同步无问题 ，Poneville， 嗨 ，Onizuka 64，大家好 ，Jackpack 125 ，Hello 探长，新年快乐 ，Poneville， 讲得好。Canis New K Hero， 探长你好 ，May Lam， 哈哈 ，Hey， 沙林王 ，Hi all，Pang Fort， 嗨，探长， 好啦，读埋呢两位，我复下大家先。我又食嘢，咁听下你讲嘢都好开心。 Poneville， 中国种传统的虚艺 ，Starkeyset， 祝大家身体健康。 喂、hey, ，Hello， 咁啊，俊介啱嚟咗，咦？有个好生面口嘅 C-2-4，Hello， 新嚟噶，系啊，呢个江湖规矩，逢亲我未见过啲名啦，就请你自述一下，你究竟点样入到嚟9/24嘅撞入嚟啊？一个系遗产系啊，遗产即系话以前听开 T-18 城寨。嗰类嘅遗产咁样咯，哇！呢、這个 NDKPCHOK 啊，喂，又系好生面口喎、啊。嗱，照旧啊，你听到我头先讲乜讲？ 史二至四，系俊介 ，Hello 探长 ，And it's Chalk， 系。 哦，嗱咁读 Andy Chalk。喂，咁唔好俾吓亲啊！即系你唔自述都得嘅，即系意思，即系因为我都好怕一样嘢咧。我细个翻教会学校噶嘛，咁星期六冇订去咧，张乒乓波台又冇人打咧，好正噶嘛。逢亲星期六翻去打乒乓波就唔使排嘅。咁于是乎咧，我就利诱之下咧，就翻埋教会嗰啲少年团契啊。咁咧，咁有时要 cross over 去第二个团啊，或者。或者有啲新人入嚟啊，或者我系一个新人啊，就要唱欢迎歌嘅，哇！真系老土到老土到毛管冻啊，真系，即系我们欢迎嚟，真欢迎嚟嗰啲咧，即系我第一次我唔知道唱乜鸠啊咩嚟啊，即系 咩欢迎嚟系咩意思呢，咁样后来听到几次先知道唱乜。咁呢就我就唔希望吓亲呢啲新名，即係新未见过名嘅朋友啦。咁啊当然欢迎你啦。咁啊Starkey said, 喂 ,hello, 你好，有一排冇见喎。Ponyfi LG, 啊喂 ,hello, 咁你讲呢个中国传统嘅虚拟呢，我都曾经我咁抗拒呢啲咁嘅恭喜发财，就唔係因为係咁嘅，其实。即係只不过我觉得呢，中国人嗰种内敛呢，即係平时譬如我中秋节又好，鬼节又好，都同你讲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嘅话呢，你就可能以为嗰条友呢有咩阴谋诡计啊，想问你借钱啊咁样呢。咁所以呢，将个爱心呢，将个关心呢，就拱到去新年先讲，好似冇咁肉麻咁样。咁啱正正就同嗰啲俄门欢迎嚟嗰啲咁嘅文化呢係好大冲击嘅。我就唔知点解有啲中国人呢，即係平时明明係好内敛嘅，即係有种特别嘅传统嘅时候呢，返到教会就变咗第二个人㗎喎。即係无端端又同你亲热下揽下，又揸手啊按手啊按头啊咁样呢，即係送殡嘅时候又帮手啊，即係帮手打点一切啊，结婚嘅时候又做兄弟啊，又一齐唱圣诗啊咁样，好奇怪嗰香港人。即係当保守传统香港人呢，一遇着一啲大潮流或者一啲西方啊，或者即係最主要系美国传过嚟嘅嘢呢，就抗拒唔到嘅，就要玩埋一份嘅。咁甚至乎最近呢，有个私人嘅 party 仔呢，即係我唔讲太多，因为呢再即係讲得好白，朋友冇埋嘅。咁我发觉到一件事啦，我唔系讲坏话。咁呢有啲即係嗰班朋友之中呢，有啲女性嘅朋友仔呢，即係当然我哋大家都即係好鍾意同大家玩先走埋一齐啦。咁可能即係我把口即係太鍾意表达嘅时候呢，就令到人哋唔鍾意嘅。咁但係我都兵行险着啦，即係我觉得我都唔係话对有咩意见。但我观察到一样嘢好得意嘅。咁有啲朋友仔呢，即係平时傾偈嘅时候，我都知道佢道德高尚啊，又或者讲嘢好慎言啊，即係有个形象上係比较高清少少嘅。咁但係呢，遇到一啲日本嘅文化呢，即係日本居酒屋嗰度有啲日本人喺度嘅时候呢，即係佢哋嗰啲 jokes 呢同我哋嗰啲 joke 係唔同㗎嘛，即係佢哋讲啲，即係可能我唔識日文佢識嘅关系呢，咁佢哋突然间讲啲话题呢，係平时去用广东话係完全唔夠膽演绎，又甚至乎如果你单方面用广东话演绎返嗰啲咁嘅话题嘅时候呢，佢可能会秒你嘅。咁我即係觉得好得意嘅，香港人就係咁样㗎啦。即係其实我意思唔係话佢虚伪，即係我绝对觉得呢啲人唔係虚伪。但係只不过呢，有时用返自己嗰啲话嚟表达一啲心里面嘅嘢呢，我哋个社会惯咗呢好内敛啊，好唔夠膽表达自己原因。一表达完之后有后果啊，可能俾人话你，哇，原来你咁咸湿㗎，成日諗住人哋性器官啊，或者成日諗住博嘢啊咁样，即係諗住性爱啊咁样。咁于是乎呢，嗰啲话题呢就全部都用啲代号嚟讲啊，譬如哇好乸劲啊，例如博嘢其实已经系一个羞耻嚟㗎啦，即係起码小学返学都讲得嘅，即係唔通你话去做爱咁样即刻俾人记佢点㗎嘛。咁类似咁嘅嘢呢，即係诸多压抑嘅时候呢，当有个 party 呢，有部分或者有啲一半嘅人，或者有好多人都唔系自己嘅种族嘅时候呢，又反而呢免疫咗㗎喎。即係突然间咩都夠膽讲喎。即係其实我觉得嗰晚嘅 party 只係令我惊喜啫。即係有啲相对内敛嘅朋友呢，就突然间有啲日本朋友喺度嘅时候呢，就开放咗20几倍。咁有人讲呢，就话原来日本人嗰个把尺，即係嗰个对朋友嗰个 judgment， 但呢个都系睇电视讲嘅，我唔多日本朋友嘅。佢哋就话原来呢，日本人对于一个人嘅性经验有几多，或者你系拍 AV 嘅，或者做鸡或者做鸭嘅，系真心唔介意佢呢一方面，就唔会将呢个性爱呢同埋道德挂钩嘅。咁如果 based on 呢个理由呢，我觉得成件事就通咗啦。因为既然日本人呢就唔介意讲咸湿嘢啦，或者又唔介意你有几多性伴侣啦，又唔介意你做个鸡或者做个鸭啦，咁嘅时候真係 讲起呢啲嘢嘅时候，真系放好多嘅。咁但系中国人就始终，即系讲始终呢个字已经系特别保守，我觉得就系话咧，即系你可能哇，你基佬嚟嘅，你系男女又得嘅咁样，咁你多 P 又得嘅，咁始终你都会觉得佢咧，即系嗱，唔系讲我啊，即系讲主流嘅香港嘅人咧，都会忌忌地啊，即系惊我同你一齐玩咧，系成为我嘅黑历史啊！因为你做鸡咁搞错，哇！你男女都啱，都双头插嘅，即系你就会自然咧，唔系你啊，即系有啲人咧就会自然咧就唔会同呢个人玩嘅，又或者当佢系外人嘅，即系背后即刻讲佢坏话啊，甚至乎耻笑啊咁样。即系我怀疑就系因为咁样嘅理由咧，就令到好多本地人咧一同外国人一齐咧。就特别豪放啊，或者豪迈嘅，即系其实呢样嘢咧，即系呢个系真真正第一身嘅朋友咧，即系我多一重理解啦，或者我又唔系体谅，我觉得佢冇做错，什么体谅啫，即系我多一样理解，就系觉得哦，原来真系有理由嘅，因为大家都光框框咁样，大家互相太近文化嘅时候咧，个人就会变得保守啊，因为惊你唔知点谂我，咁但系当对方。唔会点谂你嘅时候咧，你咪好开放咯。咁我希望大家即系，如果你9724空即系电波嘅朋友啦，即系咪电波啊？但系数码嘅朋友啦，就唔希望喺呢度咧就放胆啲讲下自己嗰啲私生活啊或者性生活啊，即系我会中意听嘅。咁啊，同埋你亦都唔好用嗰样嘢嚟谂我咯，因为我觉得我唔会即系当即系我唔系。扮日本人啊，不嬲都系咁，自细都系咁，即系我会够胆讲呢啲咯，起码同埋我唔会因为你个 background 我而歧视你嗰啲人咯，因为你知好多即系左交咧，尤其是我啲朋友啦，即系你譬如你有个朋友，即系好似我咁样，你知唔知我好多人 like 咗个 page 咧，我 post 咗啊容海恩张相出嚟咧，即刻哇，即系十几个 dislike 嘅，即系突然间唔 like 嘅，咁甚至乎。即系发现咗好多人觉得哇，咁你都 post 啊，搞错咁样，即系有啲人会咁样觉得嘅。咁我觉得冇所谓啦，即系佢未从政，佢仲系读紧书嘅时候已经识佢啦。咁我唔通因为咁样，即系朋友都唔要咩？甚至乎我喺面前我都有讲关于即系我自己嘅想讲嘅嘢嘅，即系我唔会因为佢入咗建制派，我要擦佢鞋嘅，从来都冇嘅。即系你唔当我朋友咪算咯咁样。咁即系我起码讲咗我自己啲嘢先咯，咁啊继续复翻上面嗰啲先。喂，咁啊仲有啊 ，Pan Fox，Hello 你好 ，Pan Fox，Pan Fox 系咪啊？唔系喎，你唔系阿斌嗬？嗰我识嗰阿斌嗬。喂，苏伦咁早嘅，苏伦通常都尾声先入嚟嘅。喂，嘿，阿妹又得闲听 live， 即系听日唔使翻工系咪？喂 ，Kenneth， 多谢你咁眼瞓都。继续 live 啦，希望你未走啦，因为啱啱讲开一啲日本嘢嘅人嘅性格咧，我谂呢个冇人够你熟噶啦，咁我都系估下估下啫，咁希望你答下爹啦，都关头先嗰个话题，好冇？咁啊，啪啪125啊 ，hello 你好，呢又好新面孔嚟嘅 ，Onisuka 64 ，hello， Pony VLG， 啊 ，Victor 司徒。系同步冇问题，喂，多谢你提醒啦 ，Timono 大力水手啊，大家好啊，阿Susan，我见到 Susan 啱啱就 follow 咗我的 IG， 多谢你先啦。咁你嘈嘈声三十几个 like 咧，吓到我以为做咩事，原来都系你嚟嘅，咁多谢你。我觉得咧，你对我啲猫咧特别有兴趣嘅，因为所有猫想俾你 like 晒，多谢。喂，阿 Ken Lee， 大力水手阿肥，喂阿肥好耐冇嚟，系咪呢排都冇咩嚟9724咧？喂，岳陶瑶今日第一位啦，就入咗。喂，呢、這个 Hilchland，Hello， 又一排冇见你，都唔系一排，好短时间啫。我谂几个礼拜冇嚟啦，系嘛？应该。OK， 咁我继续啦。 Pointville 听咗好耐，好少听 live。魔石哈比人老探好， 喂你好啊 ！Exactly had her star kiss it message retracted Anthony Chan， 哈哈你一手欢迎新教友寄歌我听过、哦、，C 十个字八个唔岩音夹硬唱出嚟。Star Kiss It， 对啦，好耐冇听 live， 因为近期好好彩好忙碌。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长好，大家好。Pointerville， 大多数人惊表达咗惊人地点睇。Nike Sen， 探长新年快乐。 Trinity Kwan， Hello 探长，好耐无直播 ，Happy New Year。 喂 ，Happy New Year。 喺沙林王赤口组啲入嚟 ，Maylam， 我仲向台湾，听日先翻。 OK， 你去台湾你都听 live 啦，真系俾面啊！定系反而冇咩家务要做咧？咁啊，放假听下狗吹下水都好嘅，因为狗吹下水咧，同其他网台好唔同就系、是，唔系硬嘢嚟嘅。因为我听啲花生台咧，成日讲硬嘢，即系讲国家大事啊，讲林郑月娥咁嗰啲，唔好意思啊，嚼住嘢讲唔到嘢。 Jackpack 125，我听咗好耐，不过用网台入播。 Oh, okay. 阿肥工作忙，所以比较倦，只听重温。 富 山矿，我中意有毛的动物，特别系猫科。我家中有五只猫， 我都系有五只、哦，但其实冇毛嘅猫我都中意嘅，即系嗰啲古式暹罗猫咧。 嗰啲唔系噶， 系咩暹罗猫嗰啲嘅？ 唔系暹罗猫嚟，嗰啲第二啲猫。 即系总之 ，Dog the Evil 嗰啲啊，唔系喎 ，Dog the Evil 嗰啲都唔系。再以前嗰个奸角叫咩啊 ？Dog the Evil 嗰有毛喎、哦，即系咪咪嚟做嗰、那个？ 冇啊， 系咩？咁啊。仲有阿May咩啊？啱啱睇佢讲乜先，睇唔切。 May Lam 咁啱，坐紧车收到通知， 哦 okay、 所以上嚟打个招呼。 Rip 刚回来，好彩赶到睇嚟。 喂 ，T Mono 港币五十。 喂 ，Thank you 啊，多谢你啊。喂，咁咧就阿 Ray Yip 你都唔系成日都可以准时翻去系咪？咁啊，因为好多人啊，譬如啊，头先有位朋友话咧听网台 app， 咁我谂呢个系多数听 archive 嘅人都系听网台 app 嘅系咪咧？喂，咁我想知道咧，譬如我见到呢度好多朋友都话听唔到 live， 听重温，咁系听翻 YouTube 啊，因为听网台 app 嘅咧，不如举一举手啊。同埋头先有人话嗰首《俄门欢迎嚟》嗰首歌咧，就谂起近来有个人呢就不停咁样 send， 唔係不停，即係 send 完嗰个无线嗰、那个贺年歌啊，财神到定唔知咩，就呢一定要我听喎、哎、就见到个 thumbnail 有李嘉鼎，我真係唔想睇啊大佬， TVB 更加唔想睇啊，因为啲贺年歌懒得意，屌真係我觉得简直浪费青春㗎，即係开嚟都嘥电啊根本，咁但係冇理佢啦。我又就追溯喎，喂快睇啦，我黐线睇乜鬼啫，睇佢见到阿曾啊，我你一定要睇㗎呢，咁样都高压咁样呢，咁我勉为其难睇咗啦。咁原来呢佢呢就可能玩交，又係玩呢啲俄门欢迎嚟啊，即係咁教会嗰啲呢就夹硬将一隻贺年歌呢就变咗唔知佢唱乜。咁但係搵埋嗰啲李嘉鼎啊，我只识李嘉鼎，其他嗰啲唔知边个嚟。咁呢懒好笑喎、啊、大佬。咁笑呢啲嘢嘅时候，默默嗰啲已经笑到开晒汗啦，敖圣诞树呢啲系咪？即系你而家无线真系老土爆，几廿年真系咪乜冇几廿年，十几年啦，兴咗起码系咪？兴咗十几年都有。即系你而家先至玩呢啲，仲要搵啲平庸过，即系直头你即系嗰啲喺我眼中系 nobody 嚟嘅，真系，因为我唔识啊嘛。咁咧又落年纪又老啦。同埋啲样呢仲要懒得意咁样呢，屌几十岁人仲要懒得意，真係我觉得冇咩可怜得过呢啲。我觉得几十岁仲要懒得意嗰啲人呢真係仲惨过执纸皮啲阿婆，我觉得。执纸皮啲阿婆你都呃到个 like 啊，真係哇好勤力啊阿婆，可怜得嚟。喂但係嗰啲几十岁虽然赚到好多钱， 哇！但系都仲要做埋啲咁嘅嘢，屌你唔可以死，真系好阴功啊！真系惨住人寰啊，简直系。系咯，咁咯就系、是。咁咧，跟住嗰个朋友咧，就点啊？听完点啊？问翻个重点、啊。咁啊，即系不嬲都包我颈嘅咧，我梗系唔会同佢癫啦。佢无非都我听完都系想一齐闹啫。哦，喂，正、啊，绕梁三日、啊，跟住话绕梁三日你唔好 loop 住听。我、哦、你点知啊？整埋铃声添啊，咁样跟住冇声出咯。即系有啲人有咁样对付佢至得嘅，真系。 恒宏 Vegetable 同咩你美国只 Wood Jenny Fellow Nike Sen YouTube Paul Neville YouTube Omni Sneaker 六十四听 YouTube 同 One Rod Emily 听香港网台。 哦 ，OK， 香港网台咧，好似净系比较Android 嘅系统先听得到嘅，而家 iOS 好似唔系好得啊，因为我都已经停咗好耐冇用到，因为听唔到。同埋个 interface 嗰啲嘢呢成日都入轻机定唔知咩原因。其实原因我都知咩原因嘅。原因就係Michael Hong 呢佢本身就係对 Android 比较熟啲。因为佢认为iOS 嗰个规矩好麻烦。咁可能你要update 个 app 嘅时候又要有啲嘢重新整过。因为苹果有紧张嗰啲 programming 嗰啲嘢嘅。即係佢唔希望佢个 app 喺个手机嗰度甩皮甩骨古灵精怪，咁所以咧佢就要求嗰啲 developer 咧就好勤力咁样 update 嘅，咁大佬唔系人都咁得闲噶嘛，咁于是乎咧就近来嘅头衔自散咗，即系我得到嘅消息啊，头衔自散咗 iOS 嗰边就冇乜理，咁所以咪有都系自生自灭咯，可能用紧 iPhone 6或者之前嗰啲咧又冇事嘅，但系你一转 iPhone 7之后咧不停要 update 咧就濑嘢啦，就咁样，咁所以。我就唔明点解有位朋友就话咧，听 YouTube 都可以重温就系、是、啊唔系我唔系唔明，我即系、就是、我想明点样听 YouTube 可以唔系开住个 YouTube 嗰个 browser 都听到咧，系咪有人试过得嘅？好似 分开另外一部嘅， 唔系、哦、用 iOS 唔、 哦、系咪唔得啊？咁有冇人得嘅话，喂教下老，可能有啲古惑嘅 app 得嘅，我估。因为我曾经 download 过一个叫黑洞嘅 app 啊 ，black hole 啊，咁我就可以喺嗰条 link 嗰度 download 咗之后，就喺翻个 app 嗰度开嚟听都得嘅，但系好快就唔得咗。嗰阵时直头IG 嗰啲相都 grab 到嚟嘅、那个 black hole 嗰、那个 app， 但系而家唔得啦，因为佢不停咁样变嘅，不停咁样堵塞漏洞。 T mono 重温听 YouTube，Recreation YouTube。Always by YouTube、 okay. Rose C Hello Rose Susan Kwong 听 YouTube 重温 Salin Wong 上星期我都去了台北物价比几三四年贵好多 台北当然 有台湾人讲燃料三四年贵了一倍、台北生活都不易 Paul Neville、可以 你 Paul Neville 可以的话我就教老呢如果 iOS 啊Android 你讲完我都唔记得㗎喇但係可能其他网友都想知嘅。咁原料贵咗三四倍呀。以我所知台湾即台北嘅炒楼都好劲嘅。咁所以好多物价贵咗。因为我早排有两个台南嘅朋友喺台北做嘢。咁佢哋都觉得係辛苦嘅。不过呢就见识多啲囉。咁所以唉。有共匪去过的地方呢都冇好日子过真係好 sad。 Rod Emily, Ice 成日跳 app,Jackpack 125,Ice 最好 download 落嚟听。 哦 ,ok, 我先摆低呢个先如果唔係食到尾呀。就唔係几好啦因为留返俾阿监制。仲冇底啲嘢食呀嗰啲啊，sorry， 我想知咧，你哋入嚟嘅时候，个 notification 咧有冇讲嗰个标题嘅咧？有噶。咁呢我想知呢 嗰、那个标题点解你冇人问系咪要话标题党呢？即系你知啦，如果你而家开 YouTube 咧，有好多 recommendation 咧会弹晒出嚟嘅，可能系你嘅朋友或者我嘅 subscriber 定唔知咩原因咧，我明明都冇听花生台噶啦，咁不停咁弹花生台嗰啲节目出嚟嘅，唔知点解喎。咁咧可能我啲朋友好多 subscribe 咗啦，成寨都系嘅。咁我成日见到一啲好劲嘅标题嘅，劲到飞起嘅，但系又冇写节目名嘅。屌揿入去，次次都系索罗 B 嘅，扑你个街！咁但系佢入到系咪讲呢啲，我又唔知道。咁咧，系咪大家已经对一啲标题咧已经冇晒，即系已经冇晒，即系画咗牙咧，即系劲又点咁样？会唔会系咁咧？我真系唔知道。咁我今日讲个标题咧，就系关于林郑断咗个米路嘅，因为呢个新年。咁我唔系标题党，你系真事嚟嘅。 Pineapple download new C app Jack Music MB 模式，我用一些 online converter 将 YouTube 转成 MP3， 然后下载，咁就可以 lock screen 下播放。为观众用 YouTube 重温听到手机冇电， 但系要开住个 app 咯。头先就系话。如果你可以唔使嘅，就是用 iOS 嘅。头先上面有几个方法，就是个 app 叫 MUSI。咁啊，另外邓武式就话 online converter， 我讲紧系 iOS， 唔系电脑。如果 iOS 都有嘅话就好啦。有啊，请提供啊，邓武式。 Pineapple 标题党不是你作风 ，Michael Mac。A comment line open source app YouTube DL can download YouTube audio only. It's not a mobile app. 哦，咁啊，咁点用咧？咁喺电脑度 download 咗，咁喺个电话点用咧？我都唔知道。可能唔紧要啊，反正我都唔会听翻自己。咁所以咧，我局限咗。听Car Square 嗰啲节目咯，净系咁啊，就系一个广东广西都够听噶啦，同埋有时听梁锦祥嗰啲神秘之夜，同埋听嗰、那个陈志云教授嗰、那个，陈志云博士嗰、那个。 Pineville 用 News 播 lock screen 就得 ，K Tim 留意 YouTube 有得每月俾钱 subscribe， 可以喺 background 度听。 哦，咁嘅咩？呢、這个真系第一次听、哦，喂，多谢我、哦、呢位未见过你出现过 ，K Tim L Two， 喂，欢迎你啊！系咪又系平时唔出声，一讲中你一饭，你识就出声，真系高手在民间啊！ Ray Rip 探长，我想问下你觉得 HomePod 的音质好不好？ 其实 HomePod 我未试过，我只是看过电视有广告的，即是看 YouTube， 不是在 YouTube 或者不知在哪里看个片的广告。其实如果讲音质呢，我看单纯看它的 feature， 还有看它的 spec 一定好声的。但问题呢，今时今日轻亲嗰啲喇叭咧都系 mono 嘅，即系就算佢里面点 stereo 都好啊，但系佢喇叭左右之间个距离啊好 mono 嘅。纵使佢话自己有啲咩特别嘅技术咧，可以用啲 phase 嘅对调啊，定唔知道用啲咩 phaser 嘅方法咧，就做到好立体声嘅，但系又点同真真正正两个？喇叭喺两边个 image 咁似立体声咧，咁样咁我最 concern 就系咧，而家听嗰啲喇叭咧，就令到嗰啲做录音室 mixing 嗰啲人或者个监制嗰啲心思咧，就全部毁灭晒，因为变咗好近啊，即系左右好近。咁人哋喺 studio mixing 嘅时候，就系俾最好嘅嘢你，就系嗰个 ear feel 系啱位嘅。有 imaging 嘅啲樂器點樣擺嘅，即係人哋 mixing 嘅出廠嘅時候，全部都係用一啲好 standard 同埋用一啲好啱你耳仔聽嘅 嘅 device 嚟模仿翻你个现场感噶嘛。但系今时今日咧，真系吹到啤一声嘅。我谂九成市面上买到方便嘅喇叭咧，即系你唔好讲 HiFi 有啊，即系讲普通嘅喇叭、电脑喇叭啊、2.1 啊、Bluetooth 啊，全部都系旧过嘅，即系包括苹果就系听执噶啦。即系喺我心目中 HomePod 呢啲嘢。即是咁样嚟对付一个音乐嘅，你仲话俾人听你一个卖音乐嘅品牌添，真係好失望啊。所以话呢，一个有追求嘅人呢，即係譬如我讲緊 Steve Jobs 呢，即係佢好奄尖嘅，奄尖到不可理喻嘅一个程度，原因就係佢充满观察力，充满洞察力，常识层面好广阔，所以咩佢都知道嘅，即系唔系咩都知，咩都好想去知道，而咩都好尊重嗰啲创作人或者尊重嗰个专业嘅人，先至有本事可以做到一间公司做每样嘢都咁精。即系佢去印度啊，去日本取经啊呢啲，即系佢不停都吸收紧人哋嗰啲人嘥咗咁多功夫，而亦都有成果。佢唔係淨係抄佢個 business model， 甚至乎佢嘅 business model 係自己創嘅，係撞出嚟嘅，係夠膽即係買大細咁買嘅。即係你話佢癲又得，即係你如果係佢嘅股東或者係佢嘅同事，你真係一眼看嘅，即係當時。咁呢啲人唔會再出現㗎啦。咁去到另外一個揸旗嘅人，即係 Tim Cook 又好，另外低層即係之前幫佢打工又好。咁你点会有一个咁嘅人重复出现呢？即係我觉得真係 Apple 執笠就整定㗎，真係迟早嘅事。我而家出埋啲嘢真係，我又唔敢话垃圾，即係只不过佢冇失去咗嗰个苹果嗰呢个品牌嗰个传统啦，已经。尤其是要就一啲低端嘅用家嘅时候呢，即係你某程度都俾佢嘅取舍拉低咗你原本想创新嗰个欲望。咁我觉得呢个又系，总之共匪去到嘅地方，共匪涉猎到嘅嘢，乜都系弯嘅。即系你求你，即系如果大家唔同意，你讲一样嘢俾我听下咧，即系有冇啲嘢有共匪出现咗之后，会对个世界有好处嘅？有嘅，我谂细菌学应该会令到大家了解多咗细菌啦，同埋多咗抗体啦。呢个世界最大贡献都系呢两样嘢嘅，我谂。 Jack Music MB 等模式 iOS 也可以，先下载一个叫 Browser Pro 嘅 download app，然后去 clipconverter.com 将 YouTube link 贴上，选择 MP3，等一会就可以下载。正界探长台长个政治立场同你咁唔同，你也听他哼哼。我有呢只单个喇叭，受你的，我买了两个。可以行真立体声，沙林王可唔可以解释下咩系 imaging？ YouTube 上面啲 headphone review 成日都讲 imaging。Mac Zardes 担长，祝你猪年行大运。Rod Emily 影山间流水，快门用几多秒位比较好？ 最紧嚟。至于阿俊介，我想答先啦。咁嗰条友个政治立场唔同，咁佢唔会句句嘢都唔啱我听㗎嘛。咁就算佢啲嘢唔啱我听，我都会听㗎嘛。因为首先我就唔会完全唔听啲我唔啱听嘅嘢嘅人嚟㗎。因为佢讲个 topic 呢，有时候我真係听住笑嘅。咁笑得一个娱乐嚟㗎，係咪？咁譬如讲啲神秘嘢嘅，全部都系咪书嘅。咁买完啲书佢又照直讲就当咗真嘅。咁下次有新发现呢，佢又唔记得咗之前信嗰啲嘢㗎。咁我觉得呢啲人呢，咁咪更加立体咁样知道一个人嘅个性啦，係咪？咁另外即係佢政治立场，佢讲政治节目我梗係唔会听啦，因为听嚟都嘥时间歪理。咁但佢讲一啲佢咪啲书返嚟嘅嘢，我咪当听佢咪嘅书，听佢讲返一次囉。咁况且我只係会听佢同陈志云嗰啲雜數嘅啫，佢整嗰啲茅山師傅嗰啲咧，即係聽兩嘢就想踩爛部喇叭啊！真係嗰條友，即係其實我真係有個衝動咧，我想模仿佢咧，講翻同樣嘅嘢，即係用翻同樣嘅邏輯嚟答問題，真係好開心嘅，因為乜都答到嘅表面上， 但是噏得出就噏过，真的。即是你随时问我一些东西，我真的随时答到你。即是照回个逻辑。但是呢就好多人信啦，当然。作为一个师傅又成日无端端讲啲你唔识嘅 terms 出嚟，咁好容易过骨过到骨㗎。咁但对我嚟讲又唔 work 㗎嘛呢啲大佬。咁所以呢进阶如果你讲政治立场唔啱就唔听呢，咁我真係完全咩都唔使听啦，即係叫我係咪，但我就今日偏偏就唔会啦。咁因为你点同嗰个人唔同唔啱，你同佢嘅 difference， 你都有啲嘢你唔知㗎嘛。咁点解佢唔讲政治嘅点解唔可以听呢？咁另外啊，特务式你讲啲嘢一头雾水喎，咁 download 咗之后变咗 MP3 之后，咁我当歌咁样怼返落个 iPhone 度听，係咪定係有另外一个 browser， 唔有另外一个空间装咗去，咁我好似上网咁听啊，即係佢 host 咗喺一个 hyperlink 嗰度，咁我撳返嚟听啊，又话点样呢，可唔可以讲即係画埋出场啊，因为我对呢啲咁嘅技术真係好渣嘅，完全係白纸一张嘅，对唔住。仲有係阿康康有啲喇叭，有啲单喇叭 ,Sony 的买了两个可以行增立嘅声，好似係我听闻係有啲咁嘅 driver 嘅而家。即係用两个蓝牙喇叭可以阿山嘅左右㗎嘛，係咪 Bluetooth 4.0 以上先得呢？我未试过，即係全部都道听途说啫。喂，你就快啲做个实验俾我睇啦。以我所知应该呢个科技啊冇理由唔得嘅，甚至乎我十年前我都幻想緊呢 ,Bluetooth 呢係可以出到嚟你个 driver 係写到呢分开 frequency 嚟做嘢。即係话呢有咩用呢，就係、是、话我个 laptop 得个细喇叭係冇低音㗎嘛。佢成日次次 keynote 都话自己有几咁好声。咁但係你咁 Q 薄，物理上你都唔能够做到好好声啩。即係你突破到已经好突破㗎啦。即係以呢一个咁薄嘅薄片已经可以做到咁低音已经好劲㗎啦。但始终都系唔有啲低音真係去唔到就去唔到㗎嘛。咁於是乎呢，假若如果我有个我识写一个 Bluetooth driver， 我可以同步同时出緊我个电脑嘅喇叭仔，同时又可以出一个 Bluetooth 嘅 signal， 就 drive 一个 audio， 就淨係分咗一个 frequency， 可能淨係出 75Hz 啊，唔好太低，可能淨係出250K 以下嘅咁样，唔係 250Hz 以下嘅，咁就变咗可以分 two-way 囉。但到到而家都仲未有人出，定係出咗冇人知，定係冇人 promote 呢样嘢呢。咁其实个技术呢就等于阿山左右一样咋嘛。咁但係唔知点解冇人出喎。甚至乎我用个 iMac 个喇叭其实都相对渣㗎嘛，因为佢又好薄啦。又唔可以太低音呢，因为太低音会影响到里面，即係可能个震波太劲，影响咗成个机个运作都唔定。咁所以呢佢就用一个有限嘅喇叭，係都好好声㗎啦，其实而家 iMac。咁但係假若我又可以用 Bluetooth 好多条 channel 出嚟，淨係出个 low 又得唔得呢？咁但係至到而家都未有人出喎，唔知点解。即係假如我係住喺直谷或者我住喺加州呢，我一定 Kickstarter 啦，即係定整呢啲嘢面世啦。即係你整一条 bar 咁样，即係 attach 喺个 iMac 嗰度已经搞掂啦。即係仲可以做到好靓添。但係至到而家都未有呢个 product 喎，唔知点解。咁当然个 developer 要嘥好多钱啦，你 R&D 真係好贵㗎嘛。咁唔知咩，可能一出咗喺淘宝买到嘅时候就大家有得用啦，咁样。即係中国其中一个好黑色幽默嘅贡献呢，就係、是、大家有平嘅用囉，因为大家嗰啲贵厂即係因为贪小便宜就返大陆用咗平嘅劳工，达得嚟嘅结果呢就係、是、俾人哋窿到成街都係，搞到你个专利都未过呢就已经剩返啲货都卖唔出啦，咁样。咁呢个自食其果嚟㗎，我觉得。咁当然个责任就唔喺人哋度啦。即係好笑㗎，而家呢排睇一啲新聞又好，一啲Facebook 或者啲 forum 都好呢，即係有啲即係中美贸易战呢，关于翻版同埋关于呢、這个侵权嘅嘢呢，即係嗰啲爱国分子呢，爱国贼呢，佢哋嘅论述呢就係、是、都话，如果你唔系你啲人啊要去开厂，佢点会 点会抄你啲嘢啊？个责任根本就喺鬼佬嗰度咁样，都有人咁讲嘅。咁佢又唔系话 100% 错晒嘅，我觉得都有啲啱嘅。但系错就系错啊嘛，你真系犯法啊嘛，你真系冇晒钱去 develop 已经系死罪啦。即系你根本系抢钱，人哋嘥咁多钱去 develop 一样嘢，你又即系唔使出钱咁样，挞咗人啲嘢翻嚟照 clone。咁个世界就系咁啊，你同我都有份买嘅。咁如果以佢哋嘅逻辑咧，根本买嗰啲嘢嗰啲人重大罪，咁鬼佬啊，我觉得真系。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Rouse Pro 有内置上网工具，而且可以下载 MP 三存在 Rouse Pro 里面。 啊，冇错，我明啦。 红好耐了，唔使 drive 啊，个喇叭买咗三四年，球形的 SRSX 一。 我自然 已经有 wireless subwoofer， 多数于 soundbar。凤凰，我两个喇叭分开放，一个放厅，一个放房，边度都听到。 哦，明白。阿 Warren 啊，wireless subwoofer 我都有用紧，我都，但系佢唔可以同时咧个 driver 令到佢个电脑出紧个 subwoofer 又出啊嘛。佢淨係呢你 Bluetooth 咗出去俾咗佢呢个 subwoofer 一定要掕两个佢自己嘅高音中音，就唔可以呢同时喺我个电脑出緊我个細喇叭嘅时候嗰、那个 subwoofer 出緊㗎嘛，我唔讲错呢，因为我一博咗个 Bluetooth， 佢就用咗嗰个 bus 去做嗰条声嘅全部啊，就唔能够同时出緊我部机个喇叭而又出嗰个 woofer， 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乜呢，咁样咯，就系、 是。Y Wu， 好。 Hello，Ka Wai Yu，Hello， 你好，好晒面口啊呢、這个。但系个名咧 ，Ka Wai Yu 咧，我都识一两个嘅，应该唔会同一个嚟嘅。因为其中有个余家伟啊，定唔知余家咩？佢要争我钱，跟住消失咗啊！后来咧，劈低一个3000个 clip up 嘅 CD 俾我就走咗，跟住冇出现过，就系咁咯。喂，咁啊系咯，即系大家都踊跃啊！而家109人啊，终于都过100。你而家过100都唔系容易啊。咁仲有呢、这个连三晚我睇一套戏，《Alita》叫做。就是中文叫冲梦啊，即是冲，即是金字边做个好似个韵字嗰、那个。充满个冲。充满个冲，是啦。咁呢就呢个字呢，我其实未睇到佢之前呢，我就喺广华街嗰个见过嘅。咁卖气枪嗰个地方呢就有呢个字㗎。咁呢个字呢我睇我有个朋友呢专系玩军火嘅。咁玩真枪。咁成日买咗日本书返嚟呢。专系介绍啲枪，即系军火嗰啲咧，就又系有呢个字嘅，即系我唯一一个识睇嘅汉字，即系日制和制汉字之一，呢、这个就系嗰个字啦。咁啊叫冲梦啦，阿 Lita 唔知你有冇人睇咧？我有又发表一下，或者如果你唔知道我讲边度阿 Lita 咧，就系有个只眼好大嘅一个靓女嘅一个卡通嚟嘅，但系其他所有都系真人嚟嘅。咁得个女主角系卡通啫，咁原来呢套剧本呢就系、是、日本嘅作品嚟嘅，咁我同时一睇完嗰套西片，即系啱啱而家做紧嗰片之后呢，我就翻屋企即刻睇翻 YouTube 度有全套睇嘅 Alita 嘅日本版，就系、是、1993年嘅，咁啊我都不能不佩服佢。即系嗰个尊重啊，对原装个尊重，因为我睇好多其他嘅由日本动漫改编嘅西片咧，都已经改到飞起啊！咁但系咧呢套咧，当然改啦，改得好劲添，啲人物关系啦，人物嘅感情啦，同埋就算咧原本原装系阿 A 杀阿 B 咧，但系咧到西片嘅时候咧就 F 杀咗阿 B 咁样咧。但我点解尊重？唔系我点解佩服佢对原著嘅尊重呢？虽然明明系阿 F 杀咗阿 B 嘅，唔系 A 杀咗阿 B 嘅，即系剧情改到咁样嘅，但系佢成个构图、个杀法、个死法， 个场景都系一模一样，个比例都系一模一样，但系换咗个人，哇，系咪劲先？即系我觉得佢为咗捍卫翻嗰个日本原本嗰个卡通同埋嗰个漫画嗰个分镜嘅方法，同埋因为日本嗰、那个漫画同埋动画咧，佢好早已经发展到自己嘅一个风格啊！佢系远远超越西片《魔鬼迪士尼》嗰啲咁嘅嗰啲手法噶啦，佢好比电影感更加电影感，更加浮夸，更加夸张。因为所有都系人手画咧，就佢就冇咗荷里活嗰个包袱啊，咁变咗画得好夸张都得咯。即系例如我睇嗰套唔知《雷鹏十三》啊，唔知有冇噏错咧？即系我细个都睇啊，丽的都做过啊。咁佢讲佢嗰啲电光火石之下劈友嘅，劈到人体奥妙展咁嘅一个 shot 咁样。你谂下，荷里活要嘥几多钱先做到呢个效果啊？即系讲紧系30年前咯，但已经有啲咁嘅分镜同埋一啲咁嘅处理咧。咁所以我相信詹士金马伦咧就好鬼尊重佢哋嗰个画面嗰个设计。咁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啊！即系我几赞佢，即系如果同阿凡达比较，阿凡达真系得5分嘅啫，我觉得呢套我俾9分嘅，真系好好睇，好有娱乐性，节奏好，冇冷场，人物又讨好，即系唔好系咁吹奏啦，你自己睇啦。即系我讲到你咁高期望咧，可能濑嘢都唔定啊。咁所以咧，我建议你睇翻原装嗰套《Alita》，但系最得意就系、是。你喺网上面揾 Japanese Alita 1993咁样，佢就会俾你睇成套 full movie 嘅。咁但系嗰套 full movie 咧，为咗你能容易揾到佢咧，佢改咗 Alita 呢个名。但其实个女主角根本就唔系叫 Alita， 佢叫 Gali 啊。咁 Gali 可能个名鬼佬先觉得冇咁靓咯，我谂。咁所以佢改咗做一个更加靓嘅名咯，佢哋认为靓啲啦。咁对我嚟讲都系咁嘅啫，因为英文名。我成日睇啲西片咧，啲鬼佬乜都赞噶嘛，即系尤其是啱啱识嗰啲，佢哋礼貌嚟噶嘛。一听到名，哇个名好靓啊！咁但我感觉唔到呢个名有几靓噶嘛。咁所以咧，佢改一个名咯，好得意。咁但系其他嗰啲人咧就用翻原装个名嘅。咁、那个真人嗰个版本咧，那个明系叫 Ido 咧，系日本名，但系佢系德国人嚟嘅。咁啊，另外一个男主角咧就叫。Hugo 咁样，我开头系 Hugo 添，咁原来系 Hugo， 原来日本人嚟嘅咁样，但系佢又系鬼仔嚟嘅，咁我觉得啊几得意嘅，即系有啲惊喜啊，因为我对呢套嘢冇乜期望嘅，因为我睇个 trailer 嘅时候咧都好睇，但系我觉得我又唔识呢个古仔啦，同埋又我觉得太过中国功夫得滞啊，啲手势，即系佢啲招式，我比较中意睇《摔达技》嗰啲。即系 MMA 嗰啲咁嘅 style 多啲，咁但系冇所谓啦，我觉得系武术指导嗰度差少少啦，其他全部都好好咯，即系个古仔有比较完整咁样，唔错唔错。有冇人睇到啊？呢度阿 Ken 呢话只猫声好正啊，佢系独一无二嘅 Nana 把声真系。 Kelly， 猫咪声好正。Lillian， 探长新年快乐。Mayhem，我都向台湾睇咗，呢边亦做战斗天使。麦图耀，我都睇咗。Waltian 教 HZ 要 analog 做白要卡 subwoofer 个 amp 度教入去前用蓝。Ring of Morph， 故事简单，电脑技术更上一层楼。真人同电脑人很夹，有下一集。富娱乐性。Waltian 牙系冇 multi 连接 ，Jack Music MB 邓模式，从换在元朗嘅 Max 三啲好爆，长长翻头三行，我打算一星期后人潮散后才睇，暂时身边人全部精平， 莫 图耀，不过啲头发仲未做到好自然。 哦，都系，你讲得都啱。喂，咁郑少秋头发都唔好自然啦，但系唔系卡通嚟。喂，咁仲有阿窝砖咧，你话要 analog 把要 cut subwoofer 咩叫咩位置教 hertz， 即系仲要教翻减咗佢嗰个中高音嘅意思系咪啊？那个 M 又要教入去前用蓝牙， 哦，咁复杂呢、這个 low tech， 即系完全唔系我讲嗰回事啦。即系其实用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可以做到嘅，但系冇人写啫嘛，唔知咩理由。即系你意思咧，就系话用一个嗰、那个 speaker 个 output 就出翻去个 woofer 度，再用 analog 嘅方法咧，就 cut 咗去嗰啲高中嘅音。咁样，我觉得我唔知道有冇误解啊。即系其实我个要求咧、就是，就系同即系举个例，我用个 iMac 嗰个喇叭嘅声。咁但系咧，我要勾一条声出嚟，净系 woofer 出低音咁样。咁用 analog 嘅方法就唔太难嘅，因为你用个 headphone 勾出到嚟唔好声都冇所谓嘅，因为 low 低音你唔会察觉到嘅。咁我都有咁做嘅以前，咁但系都唔系老噶嘛，就系想有啲咁嘅技术。当我用 laptop 嘅时候，我就可以翻到屋企一开个掣就可以我个 laptop 都有埋低音咁解啫。但做唔到囉，我就咁啊。阿窝川话蓝牙係冇 multi 连接啊，係囉，就係唔知点解，其实唔难啫，你 driver 嘅嘢嚟㗎咗，可能 license 規定你唔准囉，可能就係、是、但係真係好笨實喎，咁多年喎 ,bluetooth 已经出咗四五代啦，咪听讲好似冇 5.0 㗎，得 4.0 嘅，係咪係囉。喂，咁啊，有睇嗰啲朋友就自然即口碑都应该大家去可以凭口碑去睇下嘅，但係真係千祈唔好期望咁高囉，啲头发又假囉，同埋个古仔又好简单囉，即係我諗咁样对你要着数多啲嘅，得益啲嘅。喂，咁好，另外呢就上个礼拜呢我就讲到郭文贵嘅，咁唔知大家有冇翻出郭文贵嘅广东话嘅版本啦、啊。咁我即係我上次就话呢，佢广东话嗰个人嘅配音呢就好讨好嘅，令到听广东话嘅人。但一旦你听返佢个真声呢，你就真係唔开胃嘅咁样。咁同埋呢我上次又讲到呢，察唔察觉到佢呢成日呢就想向香港嘅文青嗰度灌输一啲佢个大计，即係想表达多啲。但谁不知呢，香港其实是没有文青的，可能他就真的比较离地了，就不太理解香港。咁以为香港的文青呢就会即是好像孙中山先生当年咁样搞革命咁样。我想都几难的，因为香港全部都是装文青来的，即是我的眼见啦，即是文青是得个 look 而已，真正的文青呢是不会表达到他是一个文青来的。因为文青呢就会做啲咩呢，就会穿拖鞋出街啦，同埋戴啲标奇立异嘅眼镜框啦，同埋穿啲好寡式嘅衫啦，成个感觉好鬼 moody 啦，同埋成日睇村上春树啦，同埋成日听啲咖啡室里面嘅 Bossa Nova 嘅音乐啦，仲有影啲相呢就 cap 到啲色好寡好浅色啦，仲有就成日呢明明广东话好流利呢，又要将摆喺 Facebook 或者 IG 嘅字呢就变成书面语啦咁样。即係眼见呢你做完呢几样嘢呢，咁我諗你屋企人都以为你係变咗文青嘅，真係包保。咁但係真正文青系咪咁呢，咁可能有啲 MK 仔吓唔系咁嘅咩，我以为系添咁样。咁但我就觉得梗系唔系啦。咁所以呢郭文贵呢系完全搞错晒嘅，我觉得佢。咁但係呀，调返转，如果呢即係如果有人识郭文贵或者有同佢通开 email 嘅话呢，就麻烦你通传一声呢。即係我郭文贵呢，即係我都相信佢真係识好多人嘅。咁同埋我觉得佢讲緊中美嗰啲嘢呢，即係当然你铺铺中就仲得了嘅。喂，铺铺中嘅共产党冇咗啦，即係大家就唔好真係当佢係好似有计或者觉得佢有能力能够改变到中共先。即係佢只不过呢係讲佢个人嘅梦想啦，或者讲一啲策略出嚟，睇下有冇啲更加有 power 嘅人可以听佢点啦咁样。power 唔係一定代表钱嘅，例如群众都係 power 嚟嘅。咁好明显香港嘅所谓文青呢就梗係冇人睬佢啦。因为大家对讲大陆话嘅人呢係真係有戒心嘅，呢个事实嚟嘅。即係你讲得点样漂亮呀，讲得几咁实正呀，佢都係当你係吹水嘅啫。因为共产党 train 出嚟或者喺共产党里面而又好同情或者好赞成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底下嘅既得利益者呢，咁你係真係唔使信嘅。大陆人信得过嘅呢就只係 本身好唔鍾意共产党，又夠膽讲俾人听自己好唔鍾意共产党，甚至乎用自己嘅身体去表达俾共产党听话唔鍾意共产党嘅人，係先信得过嘅，我认为。咁所以你有利益就唔好讲啦，你真係你唔係靠共产党，你点会咁有钱呢，係咪？即係你就算你讲到话你因为搵完啲钱返嚟，我要搵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去反，即係反党嘅，或者想推返共产党嘅，咁呢一点我梗係非常之尊重或者非常之赞成啦，即係花生都食死你㗎嘛，正所谓。咁但係我觉得你个 target 喺香港嘅文青呢，你就真係濑咗嘢啦，真係。咁所以即係希望你多啲嚟香港了解一下啦，或者你搵啲信得过嘅善人啦，因为香港好多善人都信唔过㗎，因为一系呀反共反到上咗脑啊，一系又黄丝黄到督尿都黄过人啦，咁样即係好多 over 晒嘅，咁你就信咗佢嘅话又会好惨嘅。咁我都相信郭文贵真係冇咁蠢嘅，但只不过我觉得梦发梦嘅嘢呢，发发下就会成真嘅，即係总之大家唔好放弃呢样嘢就得㗎啦。即係我唔赞成佢做嘅嘢。喂，即係如果郭文贵曾经讲过嘅嘢呢有三成係真或者中咗嘅呢，我諗我哋香港都唔会咁惨啊。但最惨就係一成都中唔到啊，好似。应该我冇计过，即係我估呢，我仲係生活得好痛苦㗎嘛。咁所以即係如果有人识郭文贵嘅呢，即係我真係有嘢提议俾佢。因为呢我而家呢中美贸易战呢，香港好似唔关事咁啊，表面上。但係就睇下人哋欧洲列强啊同埋美国啊，觉唔觉得你香港啊等于大陆，大陆等于香港，即係呢个门槛或者呢个心理关口。如果佢真係当香港系自由贸易区嘅话呢，你都有运行喎。因为呢你知啊，历史以嚟啊，共产党 take over 咗中国之后呢，都系佢有几衰呢，香港就有几好啊，即係讲个经济。咁若然呢佢好嚣张嘅时候呢，就系佢有钱嘅时候啦，佢 GDP 好高啦，赚好多钱嘅时候呢，香港呢就越鹌鹑越契弟，就越系自己走去阉割自己。而即係管香港嗰班人呢，完全都冇管治香港嘅意志嘅。全部都系喺度出卖我哋嘅利益。因为怕自己冇啲利益啦，怕自己冇命啦，怕自己啲仔女变咗筹码啦，或者人质啦，咁样。咁好多种理由呢，就令到我哋香港土生嘅人呢就越嚟越冇利益，同埋越嚟越陌生啊。因为你原本过开嘅香港嘅日子都唔同晒咯。咁呢所以呢与其咁被动呢，即係等緊美国点样发落香港，或者中国点样扑街攞香港做人盾咁样，即係呢啲所有都系嗰两个所谓大人嘅取舍，就令到香港生同埋死嘅。咁点样可以自救呢？咁我梗系唔肯把炮自救到啦。咁但我諗到一啲嘢呢，即係香港人唔会做唔到嘅。睇下有冇一啲癫嘅人呢就会做一啲好劲嘅行为呢，就系、是、即係香港暂时都含糊地呢，就等緊人哋话你系唔系有一个特别嘅法律背景啦，或者特别嘅做生意背景啦，自唔自由啦，政治会唔会干预做生意啦。咁就仲等緊人哋点样去批香港有几多分啊，咁样排第几啊，咁样。因为镬呢香港个排名一跌呢，嗰啲咁嘅特区嗰啲官呢就走出嚟讲冇事实嘅根据。喂，而家人哋批人哋排定你排啫，人哋冇事实根据，梗係人哋用返人哋嗰个 judgment 去话你有冇跌低一级㗎啦，即係嗰个做生意嗰个自由啊，政治有冇干预到呢个法治啊。咁人哋用一个旁观者相对客观地批判你㗎嘛，而家只要你成日话都自己走出嚟，你话俾边个听啊，话俾我哋听啊，啲白痴啊。咁点解唔我哋自己主动呢就走去搞啲破险基金式嘅一啲方法，就将香港做生意得到一啲风险，包括政治嘅风险，又甚至乎香港发生一啲咩，例如 DQ 议员啦，即係发生一啲同威胁到法律嘅问题嘅时候，咁譬如美国商会或者其他同香港做生意嘅，就有个破险基金嘅类似买保险啫。 即系整个咁嘅机构咧，即系确保香港咧就能够唔受到大陆嘅影响，而可以有法律嘅有法律嘅背景或者有法律嘅保障，而可以安全喺香港做好生意嘅一个基金，就好似买保险咁嘅。喂，咁你唔难啫？喂，你如果讲到啊，郭文贵咁 Q 多钱咧，你搞一间保险公司，即系打一打都赔得起嘅，就梗系唔系你赔啦，即系你。郭文贵识好多达官贵人啦，有好多有钱嘅人啦，甚至乎好多即系佢大陆嘅人都已经赔得起啦，去攞咁多钱走系咪？咁啊，其实呢单嘢咧根本就唔使真系赔嘅，即系你够胆搞间咁嘅保险公司咧，第一大陆就唔敢搞你，原因咧佢再搞你咧，佢即系已经应验咗咧，佢干预紧一啲商业嘅活动。如果佢唔搞你嘅话咧。咁可能真係有啲商人會信咗嗰間保險公司，認為喺香港投資到仲有一扇門呢，可以保障返佢哋嘅投資，會唔會俾你啲法律亂咁嚟而影響到佢哋利益㗎嘛。咁我覺得淨係呢個訊息呢已經可以即係做到少少嘢啦，即係咪能夠完全幫到香港呢，就好過你成日人哋話你評級低咗，你又話唔係事實，呢个又要等紧嗰啲咁嘅所谓大人咧，喺度又喺度玩咧，就搞到嗰啲官咧又两边不是人，仲有你啲戇鳩嘅议员咧，走去游说美国政府咧，话香港系保持翻一样，但系自己咧喺立法会啊或者香港抗争嘅时候，又话佢违反呢个人权，又 DQ 议员咁样，即系究竟搞乜噶大佬？咁我梗系唔系想咁样讲懒叻啦，但系我真系嘥咗好多时间去谂下究竟香港人做啲乜咧？有啲咩可以令到香港萬一支爆嘅時候，有咩方法死得冇咁慘呢？咁樣幫下手啫。喂，甚至乎有啲人聽咗呢，即係獻計你唔使話我諗出嚟都得㗎。其實真係我希望真係有人會咁樣做囉。即係同埋我希望發揮到嗰種能力啦。我成日講咗啲好多人都當我廢嘢嘅時候呢，幾年後會發生咗嘅，真係。咁啊，我真係衷心希望會發生咗呢件事囉，即係令到即系香港会冇死得冇咁惨啊！即系止一止蚀啊，叫做咁，同埋又令到即系香港人就真真正正咧，即系如果政府唔出声，或者陈茂波真系搞咁嘅破险基金嘅，咁佢有面噶嘛，大佬？即系万一即系你，我觉得今时今日真系要割席，要转态，即系你啲咁嘅扑街官咧，即系你根本上你惊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啫嘛！如果你做呢樣嘢，你當係技術官僚咁樣去發明一樣咁嘅嘢嘅，呢啲咪真係創作咯，就係叫做我諗，即係我全世界有好多南美嘅地方都發生過一啲政治好動盪嘅嘢，有冇人試過咧？我又唔知啊。但我覺得香港真係好需要有一個咁嘅類似破險基金嘅嘢嚟保障翻啲外商，即係邊個賠啊？梗係暫時未知啦。我邊有能力去揾邊啲人嚟投資做呢個破險基金啊？咁所以我觉得 make 一个 noise 呢或者一个提议呢已经非常好啦。即係我呢啲即係虽然我完全唔识经济学嘅，咁但係就希望 brainstorming 啫，即係我有咩权出声。即係你一个人冇权威呢，唔系专家呢，你讲一啲嘢呢冇人信嘅，但係呢可能会发生嘅。即係有啲嘢就真係唔到你唔信嘅。咁我希望呢样嘢就自然会有人会諗到啦，因为唔係只係我諗到嘅，我諗香港咁多精英係咪，但夠唔夠膽做呢就是、一回事啦。呢啲契弟嚟㗎，香港多数都契弟，越读得书多越契弟㗎，发觉。即係到到关键嘅时候呢，嘩又呢样又唔敢讲，又话唔得，都未做又话唔得囉。即係香港就係争咗呢种勇气囉，我觉得。咩都唔夠膽囉而家。冇啊，纯粹发梦㗎咋。你点解哑晒嘅？唔系好明我讲乜咧？大家 Jack Music M B 邓慕色， 请 换座。 咦？话直头冇人留言啊？点解讲郭文贵又冇人留言嘅？系咪真系冇人听过郭文贵咧？究竟系 古华波讲翻上次椰子油嗰条营养师唔识，可以请教绿叶林的周少祥。 唉，你讲紧嗰条营养师，佢讲紧嗰样嘢。哇！嗰啲喺空氣裏面啲凝結嘅油咧，就最好唔好飲啦，因為咧最唔好食啦，因為咧即係會令到你血管瓊咗。即係唉， 十不相瞒，即系我个家庭里面咧有一个做中医嘅，琴日同佢食饭咧，佢都系咁讲喎。哇！话有冇搞错啊？你有冇谂清楚噶？我死尸先会擎住嘅，人有体温噶嘛？咁佢知哦，咁又系，咁又系，咁又系，即系唉，几咁可怜啊！即系香港人，即系你要俾钱睇呢啲医生，俾钱睇呢啲营养师，喂，但系连咁嘅常识都忽略咗嘅，咁算啦。如果系咁啊，你唔好吞粒药丸啦，吞粒药丸成粒喺翻度噶。咁你食药一日都系咪？ Olden Island， 我不是认同拨文贵，但你听多啲先啦。 我都唔系认同佢啦，当然我几时话我认同佢啫？唔系，我认同佢某部分嘅嘢嘅，即系佢我嗰个大方向想推翻个政权，想令到呢个国家有法治啫，即系我净系认同呢点啫。咁我唔系即系嗱，我可能唔同你啦，即系某啲人讲嘅嘢咧，我只可以觉得代表佢嘅意见啊。咁我讲嘅嘢咧，就同时只能够代表我嘅意见，我嘅睇法啫。咁但系佢嘅意见咧，佢内容咧，我唔系完全否定嘅。老实讲，我唔会因为一个系咩人或者系大陆人咧，完全佢讲嘅嘢，我认为系冇营养嘅。咁当然有啲人啊，真系天生讲嘢出嚟完全都系废噶啦。咁但系我觉得郭文贵唔系咯。咁唔係代表我会信佢囉。我由头到尾我不停咁样强调我係唔会信呢啲人㗎喎、哦。咁但係点解你都会咁样讲呢？话你唔认同郭文贵，但你要听多啲先啦咁样。但我唔知我听得够唔够你多啦，可能多数都唔够啦。咁但係佢讲嘅嘢喺我听到咁少里面，我咪讲咗我认同佢讲边一 part 囉。就係佢希望中国有个法治嘅将来囉。就係咁囉。即系佢真唔真心，你真系我会信佢系真心嘅咩？喂，但系有时人做嘢咧，有时就算唔系真心咧，但系做咗嗰样嘢就已经系变咗一个事实噶啦，就已经系帮咗手噶啦。譬如举一个大班为例，大班，你估佢真系为咗爱同为咗责任咩？对香港，你估佢真系对香港个法治同埋言论自由真系好紧张咩？你觉得佢？我识佢噶，我觉得佢唔系唔紧张。但是对另外一啲嘢更加紧张嘛。但是点解我唔觉得一个衰人呢？原因就係佢又为咗佢好紧张嗰啲嘢而做咗一啲嘢出嚟，係令到好多伯父老坑阿婶阿叔突然间忽然政治喎、哦、突然间好多老嘢上街，好多人捐钱去俾政党，好多大游行，同埋好多佢哋嘅能够影响到下一代会留意政治喎、哦。会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哦、喂，咁咪够咯？咁我使乜当阿大班系圣人啊？我使乜当佢系国父啊？我完全冇当佢系国父、啊，但系佢做出嚟嘅行为啊，就足以啊令到个社会有啲改变，系向正面嗰边改变啊嘛。咁有问题咧，咁即系我系咁样谂嘢啫，即系你啊可以保留翻你嘅谂嘢方法嘅。 恒宏冇听过文贵，佢话1998年金融风暴系中央倾国之力，教港已经完全当佢消失。温信王，南极长期低过0度，啲人啲血应该结冰凝固全灭。 咁咪就系咯，即系连人有体温佢都能够忽略咗嘅，咁啊道听途说个威力咧，真系唔少嘢，可以话系。喂，咁我想知咧嗰套VOTV 嘅嗱，我睇都系睇人哋摆 Facebook 嘅片段嘅啫。咁我唔知道真正系嗰度做咗未咧？原来嗰个系陈启泰嚟嘅，真系。咁啊，唔知道真系做咗未咧 ？Olden Island 大班就正 P K 啦。 喂，呢、這个 Olden K Y 亮，喂，好似。冇见过呢个名喎，喂，欢迎你先啦，点解无端走入嚟先？系咪又系咁啱你嘅话题呢？定系即系你知道大班系正 PK， 即系你有听 D100 啦，系咪？咁系咯，我提咗，其实咧，你我唔知道你打大班正 PK 呢句嘢，听完我讲头先嗰扎嘢未？因为有啲 delay 嘅，有啲人长，有啲人短，有啲人中途入嚟由头听咧，就变咗 delay 好长嘅，可能 delay 成3个字都有嘅，有啲人15分钟之前。 讲过嘢咧，啱啱先以为我啱啱讲咧。咁假若咧，你听到呢度嘅时候咧，你已经打咗呢个字嘅啦，可能咁唔紧要啦。咁我头先都讲得好巨细无遗啊，好清楚啦，即系讲我点样听人讲嘢，或者听阿大班，或者听郭文贵嘅听法咯，即系分享一下啫。即系希望你又明我点解咁讲啦。即系如果一顶帽笠落去咧，咁啊个人就真系好简单嘅。咁所以咧，今年系大家嘅年嚟噶，真系。咁所以即系冇人有义务就走去听晒任何人讲嘢嘅。咁但系有时有啲人讲个嘢，而佢又做一啲嘢出嚟，能够改变到社会，能够令到更加多人关心政治或者民主自由嘅，即系我都要俾个 credit 佢嘅，即系黄毓民咁样，我都觉得佢系扑街嚟嘅，真系。喂，但系我哋做网台，或者做过网台啲后一辈，边个唔系听毓民嘅？老实讲，咁你唔可以抹杀咗佢，因为佢出卖咗我哋，而佢以前做嘅所有都系错噶嘛？即系如果又唔好似共产党咁幼稚咧，又将毛泽东又几多分啱又几多分错，屌嘥卵气啦！咁啱就啱，错就错噶啦。咁你做咩要评佢几多分嚟再称佢系好人定坏人啫？如果呢啲行为咪好戇鸠咯，即系人唔系净系好同坏噶嘛？人嘅嗰个 spectrum 系好阔好大，成个360度嘅，做啲咩都得嘅，人有自由嘅。咁只要你可以话赞成佢做啲咩，唔赞成佢做啲咩，你无需要表态佢啊，佢系衰人嚟嘅，佢系扑街嚟嘅。咁佢所有做嘅好嘢咧就冇嘅，即系我唔会咁样去评论咯。尤其是有啲人有政权嘅话，只手有权嘅话，佢一个工具嚟嘅时候。咁佢做工具嘅期间，佢做咗啲好嘢，咁唔通有个杀人犯，佢帮你起咗条楼梯，因为杀完人之后，你第日就爬绳梯咩？你唔会噶嘛，你继续行嗰条楼梯，行住屌都得噶嘛，系咪先？咁啊，呢个比喻唔知啱唔啱咧？或者练轻功？哇，系喎，南极仲得个零度咧，讲南极得个零度，都冇人住啊！但系费城嗰啲咧，真系费城实验啊，真系冻到扑街。我见到有个好精彩嘅片段咧，又有将一条裤咧湿咗水啊，揈啊，向个天度揈啊，一揈条裤咪蹬直咗咯。喺度翻腾两周嘅时候，条裤冻企插咗喺啲雪度啊！哇，屌嘅壮观啊！呢个情景真系，你有冇住喺美国中西部嘅中南啊？唔系中西部啊？系咪属于？啊，中西部嘅朋友啊，挥个手啊，希望你即系唔好出街啦，因为出街个死亡率好高噶。 系咪 应 冇咁冻啊？好似10度。 唔知啊，有冇呢啲朋友啊？喂，挥个手，即系我送唔到暖俾你噶啦，希望你啊讲多啲嘢，食多啲嘢，咁啊补下暖，唔好出街。 暖翻啲啊！ 哦，系嘛？ Alden Skylon， 因为我觉得佢利用政治搵饭食。 啱啊，咁你又冇讲错喎。咁但系佢做过嘅嘢，起码个救命钟，即系嗰个老人嗰个救命钟，喂，佢真系做咗啲好好嘅嘢啊，大佬。冇救命钟之前，真系好多人都真系束手无策嘅，真系。咁我唔系吹奏佢啊，呢事实上佢虽然系一个扑街，但系真系做过呢啲嘢啊嘛。咁同埋佢做得啱嘅嘢，我唔会因为咁样我唔去讲即係譬如有朋友需要帮手，需要有啲咁嘅 service， 我会提议佢去申请个救命钟囉。我唔会因为大班去 develop 呢样嘢，我觉得冇用㗎嘛。咁譬如一个公园里面好撚多蚊嘅，但係突然间有个大班间公司政府帮佢买咗个咩有蚊取蛋器啊，定咩有蚊产卵器，都系佢引入噶嘛。咁呢啲都系佢做嘅好事嚟噶。咁之前边有人搞呢啲嘅啫？用一个好低好 low tech 嘅方法就可以将啲蚊引晒嗰度生蛋，咁啊，你喺公园度吹水啊、食烟啊，都冇咁多蚊咬嘅。喂，咁佢真系的确做咗呢啲嘢噶嘛？曾经。咁好多为钱啫，系咪？咁但系为钱有好多生意，唔使一定做呢啲噶嘛。咁所以 佢赚钱得嚟，我觉得佢对个社会都有正面嘅贡献嘅。事实上，喂，如果你讲我同佢嘅关系，我好捻憎佢添啦，佢崇拜毛泽东啊，大佬死罪嚟噶，喺我嚟讲。咁但我又唔可以抹杀佢做嘅好事噶嘛，系咪？吓、啊！我终于等你讲呢句咁得啦。 Oh, Mr. Dylan， 我冇话佢有做过好嘢、啊。 我冇话佢有做过好嘢啊！我以为你又冇话佢冇做过好嘢添。咁唔紧要啦，即系要改变一个人嘅观念咧。真系都几难嘅，即系等于有啲驱魔人咧，点都整唔走只鬼，超度唔到啊，一样嘅啫。不过尽力嘅就只可以。喂，虽然人咧又无端端多咗十几个，但系咧全部都唔讲嘢，系咪瞓咗觉，定系啲话题太闷咧？不如转转话题啦，好嘛？啊，系、哦，唔知大家今年觉唔觉得咧？突然间少咗好多对于一啲桂林夜市啊、朗豪坊夜市啊嗰啲宣传啊，即系以前搞社运嗰啲咧，即系 claim 自己心奸细作嗰啲团体咧，以前好紧张搞呢啲噶嘛，甚至乎嗰、那个四眼仔叫咩名话、啊？阿May。指住嚟闹嗰个咧，黄台养嗰阵时未有佢嗰个咩组织咧，未走去扫地嘅，记唔记得啊？啊，即系嗰啲，即系好似有份掟砖嗰班嗰啲组织啦，即系突然间唔记得晒，即系呢啲一搵落咧，名都唔记得，都几凄凉。咁以前好多呢类团体咧，走去鱼蛋革命噶嘛，又走去诶帮人扫地啊，即系平时佢阿妈叫佢。抹下个厕所框佢都唔肯抹，但系就走去旺角咧帮啲小贩扫地嘅。咁咧有啲心奸细作嘅，例如刘小丽，佢有个唔知咩组织咧，又走去帮手开档嘅，我都有帮衬过嘅。咁就喺朗豪坊，咁啊好多篇幅嘅报道嘅，即系嗰阵时。咁于是乎咧，我有落咗去几年噶。虽然我嗰啲。嘢食唔系好啱我食，但我帮衬个饮品啦。咁咧都咁今年咧约咗金英食饭咧，年三十晚。咁喂，不如去夜市咯咁样，系冇人啦吓、啊，初一嚟噶啦。咁跟住噏唔出边度有夜市、啊，跟住 look 下 Facebook 睇下有冇人讲啦。我嗰边就冇啦。阿监制你嗰边好似有人讲啊，系咪？系咯，就今年完全冇人讲、啊。咁于是乎咧，我哋就。消咗呢个念头啦，因为当时我哋都喺深水埗，咁点知原来保安道咧就有个夜市咁样，喺保安道球场嗰度嘅，咁我去咗个夜市咧，哇真系凄凉啊！即系全部都系好似民建联搞嗰啲书展啊、嘉年华会咁样，一个个好企理嘅 booth 啦，咁每人一档啦，咁啊可能对一啲即系一般嗰啲所谓港珠嚟讲系。好玩嘅，因为一啲政治嘅味道都冇嘅，一啲有关政治嘅骑劫都冇嘅，咁大家都系自己整一啲熟食咁样益人哋食，咁样唔知点解突然间嗰晚唔使攞牌，咁就好多人都帮衬啦，定系唔知 要投标 嘅 呢啲？ 哦，即系好似年宵咁嘅，咁去到咧就真系凄凉啦，所有档档咧，以为自己创作紧嘅咧，都系食紧字咯。即系食埋啲字咧，又狗屁不通啊咁样咧，就嚟形容佢嘅产品啊，嚟所有都围绕住猪啦，猪乜猪物猪乜猪物咁样嘅食物喺嗰度咯。咁啊，我行咗半个圈咧，已经顶唔顺走咗啦。因为最主要系啲嘢唔啱我食啦，二来就系冇嚟创意，咪又系鱼蛋屌，咪又系炸大肠咁样，即系成日都系嗰啲最好生意咧，就嗰个蚝饼咯。 Old and Sick Island，sorry 系冇。 我唔知道你意思系 系冇话佢冇做过好嘢啊 ，sorry 系冇啊，系咪咁嘅意思咧？但系 sorry， 我系冇做过好嘢咁、啊、样，即系唔紧要啦。即系其实你两个我解释咧都冇乜所谓，即系因为我要讲嘅讲晒啊，即系我又唔能够即系令到你改变你嘅观念嘅，咁啊好抱歉。咁我亦都冇咁嘅意思嘅，即系我分享一下我点样睇呢啲咁嘅。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啫。 恒宏今年 MK 冇咗行人专用区、嗯，但仲有小贩，啲小贩常晒行人路，好逼。Kenneth Lee 本文前唔系解散咗咩、 啊、 ？Air Force One 泰国本文前 系啊系啊，冇错、啊，本文前。因为嗰年我见到个奇景咧，就系、是、本文前咗几个四眼哥哥啊，几个朋友咧，就走去扫地咯。即系之前咧。佢个态度唔系咁嘅，唔系咁亲昵同埋咁殷勤噶嘛，系好行噶嘛。咁但系竟然扫地咯，即系做咗社民连嗰啲嘢咯，突然间即系争夺呢个客仔咯。咁但系社民连咧，到今时今日都仲系仲有人走出嚟示威啊！即系当人人都归宿，人人都好似放弃嘅时候。佢就仲有人出嚟示威啊！即系你首先唔好话我系咪吹走佢啦，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即系之前嗰啲焦土派讲到咁捻行咧，而家去捻咗边咧咁样？因为焦土啊嘛，系嘛，所以咩都唔使做系嘛？咁我又明嘅。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我嗰边有黄大仙和红针，红针比较特别，有潮州冻糕。 哦，系咩？红磡啊？红磡边度啊？我想知系咪天光道嗰个球场啊？啊唔系天光道，红磡系应该油站啊，油站好似冇咗啊嘅对面啊，即系差唔多嗰个球场啦。我今日可能有啲工作嘅关系咧，有啲攰，有啲压力，咁所以咧好想食零食咯，唔知点解今日特别中意食零食。 Kenneth Lee 坐晒监啦，仲敢搞嘅 ？Ultraman 岁96，而家先翻到屋企报道。Neil and Lee， 大家新年快乐！好耐冇听 live。 喂，呢、這个Vivian。直头冇见过你个名字、哦，即系你都曾经听过嘅，唔知因为呢排咧好多新嘅名咧，个个都话自己不嬲都有听嘅，不过冇留言啫。咁但唔知有无端端留言咧，即系 anyway 都好多谢啊。咁啊 ，Kenneth 啊，边度坐得晒监啊？好多人噶嘛，佢哋一两个坐监又嘛？ 几个噶，即系嗰啲起码。Dominic 喺台南 啊，系、哦。翻屋企啊，翻咗 LA 啊，定系仲喺台南啊？啊，我想知道，应该仲喺台南嘅，玩多几日咧？ 啊， 系喂，嚟唔嚟香港啊？嚟香港出嚟饮杯嘢啊，笨！因为我嚟紧都得闲、啊，改机票啊，喂，请你食饭。啊，请你武士居酒屋啊，不如如果你嚟香港嘅话，武士居酒屋好劲噶，好多。社运嘅猛人成日喺度洗碗噶。 Neil and Lee， 大家新年快乐！好耐冇听 live。Jack Music M B 邓模式，红磡爱民村。 哦、okay、 ，Neil and Lee， 我有留言噶。 但系咪你唔系用呢个名字啊？监制有冇人有冇记得呢个名字啊 ？Vivian Lee， 其实你系咪叫 Vivian 咧？其实专登整个 WEWENNILI 咁样，啊读一次先，睇下 Vivian Lee 先，睇下有冇估错先。 Vivian Lee 系、哦。 Joe Chan 北美肯动呢？ 哎、Joe Chan， 你系咪头先我讲呢个话题嘅时候，你而家先听到？即系起码都15分钟咯。我讲紧飞台走富上天插住个地下嗰个话题嘅时候。你而家先听到，即系话我而家讲呢番说话咧，你有15分钟后先听到啊，真系凄凉。 你讲咗好多嘢， 唔系啊，即睇嘅而家系。 Evenly， 我系 Vivian。 啊 ，Vivian， 点样读？系咪读 V I V I E N N E 啊 ？Vivian。 Vivian。啊 ，OK。你系边度嚟噶？美洲啊 ？Evenly 叻，咁都估到。 哦，争少少啦。喂，我想知咧，呢度净系得阿 Jo 系北美人咋？咁啊。Dominic 就醒爬啦，即刻去避寒先啊！不过 Ellie 就唔系好冻。 Ultraman 数96顶，行完花园夜市，脚都散晒。我星期六机翻 L A 啦，冇、 哎、 假，我等你哋过嚟探我啊！ 哦，你问下监制啊，你又可以探佢嘅，喂，因为你四月去加拿大系咪？哦 ，OK， 咁啊，真系要嘥少少心机啊 ，Dominic。好，为咗唔好 dead air， 大家又唔踊跃咁样讲嘢咧，都好踊跃噶啦。我谂嗱，即系其实呢个9724咧，佢系暗砍有少生命力噶。当我以为咧，嗱佢都系得四五个人长期留言咧，但无端端又多咗啲 Vivian 啊、Jo Chan 啊。啊，有啲生面口嗰啲啊 ，Candice Look 啊，嗰啲嘅，好得意嘅。咁如果咧，大家平时唔讲嘢咧，都讲下嘢咧，咁啊真系新识不少啊。 Air Force One 泰国，依家年初二、年初三都见到差佬抄牌，好等钱使咁。Vivian Lee 有冇睇贺岁片？ 梗系冇啦，贺岁片点睇啊，大佬？即系自从有黄百鸣之后，我都冇睇过贺岁片噶。我最后一套贺岁片睇咧就系应该系《最佳拍档》啊。之后真系完全零套贺岁片都冇睇到咯。Sorry， 好捻憎贺岁片，最捻憎贺岁片。喂，咁啊就我嗰日同阿张 Sir 饮嘢系初几啊？年29啊？喺年29。我同阿张 Sir 出去饮嘢都抄牌啊，仲系嗰度好多车喺度围泊噶啦，已经因为喺花墟附近啊，咁喺花市附近啦。咁点知饮完杯咖啡咧，出到嚟成条街连放咗一架车就抄咗牌啦，连三万系嘛？咁咧嗰个系冚头标嚟嘅，即系嗰啲。就嚟整路啊，咁叫啲人唔好泊车，冚咗块布嗰啲咧，笠咗块布嗰啲斩头标嚟嘅。咁谂住，唔紧要啦，咁多人嚟买花，点差得咁多啊？点知翻转头啊，打嘢啊，真系 sorry。好，咁啊，继续讲我见闻啦。咁咧，有人留言喎。 Tony Lee， 初一都抄得好劲。Evan Lee， 我系问紧新年睇戏啊，对我来讲已经好贺岁。 咁嗰啲戏唔系贺岁片嚟噶嘛？即系贺岁片咧，我嘅定义咧就唔系话新年档期睇嘅戏就贺岁片。贺岁片咧就系针对新年档期而拍嘅片就系贺岁片啦。即系我的定义系咁啦，好清晰。咁可能你又应该唔系啊。咁我咪就头先讲咗咧，睇咗嗰套冲梦啊，即系叫点读啊？阿莲咩？阿 Lita 系啦，头先都读到，但系突然间又唔记得咗。阿 Lita 咯，睇咗，咁啊非常好睇啦，梗系即系睇得过嘅。咁我仲想睇《How to Train a Dragon》咧，非常好睇啊！我知道，因为咧第二集我都有睇，我第一集好睇啲，第二集精彩啲，因为第一集新鲜啲，因为。嗰条龙呢其实就一隻猫嚟嘅，就同我以前的黑猫一样样嘅，即係个感觉都一样嘅。咁第二集呢你熟咗呢个 character 之后就冇晒新鲜感啦。但呢佢嘅劇情上呢同埋紧张度呢就提高更加多啦。咁第三集呢我期望都几高㗎，但係唔知会唔会失望呢咁样。同埋呢逢亲呢啲呢一隻巨兽呢有个人骑得上去咁大隻嘅呢嘅 game 或者片我都好鍾意。咁我早排打嗰隻The Last, The Guardian of Man, 唔知 ,Sony, 即係 PlayStation 先至有嘅 这个 game 呢，那个 developer 叫做 Tokyo Studio 啊，定系 Japan Studio 啊。咁咧嗰只巨兽咧就叫做 Trico。咁我打完嗰个 Trico 咧，即系打到眼都湿埋嘅，忍住唔喊啊！即系打到 ending 嘅时候，真系好感人。咁于是乎咧，咁啱阿监仔拎只猫翻嚟，咁我就叫佢做 Trico 啦。咁于是肥差咧就咁样嚟嘅。咁唔知大家识唔识嗰只 Trico 咧？咁逢亲呢啲巨兽咧。develop 呢啲 game 或者 create 呢啲 game 或者呢啲电影嗰啲人咧，佢必定好中意养猫咧，佢先能有呢个幻想，有一只巨兽咧系陪住佢一齐，而又好 dramatic 嘅，因为你一只猫唔够 dramatic 噶嘛，即系佢唔能够揈一揈你落，你跌咗落悬崖啊，佢唔能够踩一脚你，你系死啊咁样，即系之间嘅关系有少少唔同，但感情咧依然可以 keep 翻到人同猫嘅感情咯。但我就发一个梦咧，就真系超变态啦。即系我可能又因为受嗰个 Trico 影响啦，或者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影响啦，我都发梦有个雕兄同我一齐飞嘅喺个梦里面，嗰只系一只烧鹅咯。我唔知我发埋啲咁变态嘅梦嘅，即系人哋嗰啲好浪漫嘅人兽古仔嚟噶嘛，即系同一个哇大只嘅猫一齐出生入死。屌！但系我发个梦系同一只烧鹅一齐，仲系冇毛窿晒，系烧腊铺嗰啲烧鹅一样嘅。佢又识同我倾偈嘅，又明白我谂紧乜嘅，好浪漫咁样。但系竟然一只烧鹅咯，我发梦嘅时候冇嘢，觉得我接受到呢个雕兄，即系一个 buddy 嚟嘅。屌，但系瞓醒觉，点解我只烧鹅系个 buddy 嘅咧？真系大话不解啊！梦嘅真系好难解释。我问下安静咧，叫帮我解一解个梦咧，佢都即系忍住笑咁耻笑我咯，即系跟住唔解咯。佢话屌。 揾信王想睇 The Private War， 你愿意烧鹅？ 我唔明点解冇毛都飞到。啊，大家我睇下今日讲安静咧，我点解叫佢解梦咧？呢度有冇人唔识安静系边个啊？想知道？如果咧冇人唔识咧，我就唔讲佢啦，即系唔系即系我唔介绍佢啦。咁咧，如果有人想知道边个安静咧，你可以问我嘅，因为安静都几有趣嘅，真系。 Tony Lee， 你肚饿？Michael Mac， 香港人多少都强国人发咗，赞成过年严格执法抄牌，杜渐于微。恒宏探长有冇玩《Biohazard 2 Remake》？韦信宏，最好笑系你叫只烧鹅做雕兄。 其实。我又唔赞成啊 ，Michael Mac 所讲话，强国人化咯，即系赞成执法抄牌，唔系代表强国人化咯。我觉得，因为大陆都唔会抄牌嘅，大陆会诬告嘅啫嘛，诬告嗰阵你先咁讲，我就会赞成多啲咯。咁康康问我有冇玩《Biohazard 2 Remake》，阿金英嘅强力推介我玩咯。咁我其实我就都唔使点样考虑，我系唔会再买 game 噶啦。又或者唔会再睇剧噶啦，短时间里面，因为有个好大嘅教训咧，打机加睇剧咧，你简直你个生命已经荒废咗啦。虽然做人大部分时间都系浪费，但系浪费喺游戏机同埋睇剧，而你正正经经影响到你收入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做咯呢样嘢。咁所以我暂时都唔会做咯。虽然我都几想玩，但系我觉得 Red Dead。是绝对好玩的包哈萨咯，我觉得即是以我这种玩游戏机的 style 来讲呢。但连 Red Dead 我都没时间玩啊，我玩到 8% 而已，其实就 92% 未玩啊，即问你死未啊。 Michael Mac， 过年乱拍不是老逢的，魏永松想知。 想知乜嘢啊？哦 ,OK, 关于安静，等一下先我去个厕所先。喂，你留多啲言啦，甚至乎你想讲啲乜嘢话题呢，虽然我都有月饼，咁可以互动多啲呢，咁我返到嚟呢就可以继续答大家啦。 一个来源都冇啊！就出咗去厕所之后，咁即系点？冇嚟反应。 咁你继续讲啊！ 咁继续，我想食啲嘢，咁啊把口可以唔使讲，但系斋睇啊嘛。啊，系头先我唔记得复有个网友啊，对唔住啊，你讲影相我记得，系咪同一个 Ray 咧？咁啊，先答咗呢个先。 Ray， 我想问问点样影烟花先可以影得靓？ 头先问点样影瀑布影得靓，系咪就系你咧？我想知道，我唔记得，完全唔记得答你添，对唔住。哦，系啊，头先 look Emily， 你就问影山间流水快门应该用几多为较好？嗱，首先咧，我想知道你想个影个效果系点咯？如果你譬如你有个谂法，或者即系你睇过啲相，见到啲山间流水咧，好似块布咁 smooth 嘅，见唔到水淡淡嘅，见唔到啲水嗰啲纹嘅，即系块瀑布。白色咁样嗰种影法呢，你要教到快门好慢啦，慢到係可能超过一分钟啦，咁呢所有嘅涟漪波纹呢都冇晒㗎啦，咁呢就变咗个反光嘅影，反光就反光，影流水就流水，咁通常呢嗰啲流动緊嘅水都会变咗白色，个湖呢个面都有层白色嘅，因为佢将所有嘅涟漪补咗光嘅时候呢就变咗块布咁样，咁影呢就有咁嘅境界嘅，咁但係有啲难度啦，除非你係半夜影啦，你半夜影嘅时候呢淨係靠月光嘅光呢，咁微弱嘅光聚沙成塔咁样步两分钟啊三分钟啊，当然要用你个光圈配合啦，咁你光圈呢就尽量扭喺8光圈或者 5.6 里面呢，就令到个成像清晰，清晰得嚟呢时间又可以再长啲，咁如果你想再长啲或者长到即係嗰个奶白嗰个程度越 smooth 嘅话呢，咪越长囉。咁越长呢你就需要个光圈越细啦，去拧11啊 ,22 啊都唔紧要嘅。咁问题就係而家啲数码机可能唔可以俾你咁玩，可能个时间唔可以好长。咁有啲 pro 机就梗係得啦。因为驚你一啲素人呢会整死嗰个 sensor 嘛。咁呢个就一个玩法啦。咁假若你山间流水你只係日头影，或者你影条山间流水譬如有啲反光你觉得好靓你先影佢嘅啫。咁呢你咪可以用一个高快门去令到 freeze 咗，好似结咗冰咁样。咁啲波纹啲涟漪味啲纹理好清楚。即係冇规定嘅。影相好玩嘅地方呢就係同一样嘢你用唔同手法影。嗰样嘢就係你鍾意㗎啦，当然。即係撞彩就还撞彩呀。我唔知鍾意乜嘅撳咗出嚟又几靓喎，咁都係一个玩法嚟嘅。咁当你要掌握一啲画面係你想要嘅时候呢，咁你必须要了解嗰个曝光情况係点啦，同埋你要幻想曝光之后嘅情况係点啦，同埋你想要乜嘢囉。我觉得做任何嘢呢，包括影相呢，嗰个动机係好紧要嘅。即係动机话你想点，咁你咪用一啲方法去解決個問題而達到你的目標咯，咁所以好難答你話點樣影先靚嘅。咁有個客觀標準靚咧，就係曝光準確咯，即係無論我頭先講你影到塊布咁，或者拎到啲涟漪好 sharp 醒閃靈靈咁，你都係要曝光正常底下先至可以成像得嚟又有層次，同埋幅相攞到最多 data 翻嚟，即係話嗰啲細字位啊，嗰啲 texture 啊。嗰啲光嘅 contrast 啊，嗰啲浪嘅 pattern 啊，咁样你都要影得好好，咁咪就係要呢个技巧囉。咁但係你讲緊点先好嘅啫，答唔到你嘅，你个 feel 想点先得㗎嘛，係咪？咁呢无论你个 feel 想点啦，咁最主流嗰两种效果我都讲咗俾你听啦，希望帮到你啦。咁另外头先嗰位朋友呢就 Ray Yip 呢就话点样影烟花先影得靓啊，我又 repeat 返头先嗰啲就唔使啦，因为啱讲完嘅。 你想影到啲烟花点样先？你想到好 realistic， 好似你眼睇咁啊？即系话想到满天都系烟花，同一时间有好几朵烟花。因为咧，烟花对人嚟讲嘅印象咧，就只系放烟花睇过啫嘛，睇电视睇过啫嘛，影相睇过啫嘛。佢唔会喺你 everyday life 嗰度会出现烟花嘅。咁所以咧，就算嗰个摄影师咧去捕捉光，将16个烟花用一张相嚟表达嘅。咁我哋变到以为佢哇系咁狂放啦，但其实放得好稀疏嘅。咁呢个你嘅观念嚟啫嘛？点解我影极都影唔到？我就睇人哋张相有16个烟花咁样咧，原因就系佢就系开放咗个快门或者多重曝光，咁将16个烟花摆喺同一个位度，同一个天空度。咁点解烟花可以咁影，但你影架车唔可以咁影咧？原因就系你最基本你就要落咗个脚架。嚟曝光，嚟令到同一个天空，因为个天空嘅 background 系好黑嘅时候，咁你曝光一分钟同两分钟分别唔大啊。当你零嘅时候，即系等于你一日得两毫子零用钱嘅，你储十年你都买唔到，你都租唔到一个劏房嘅嗰层楼，不足为患嘅，因为个天就太黑，太少光，咁你曝两个钟冇嘢睇嘅，即系就系咁嘅原理啦。咁於是乎呢，點解我可以夜景嘅時候可以曝光，而你曝完光都唔察覺，而影日頭又唔得呢？因為假如你一個月有20,000收入嘅，你儲錢，喂，你要租劏房你有找嘅，咁咪多錢啦就係囉，咁咪即係爆咗光啦，係咪？咁所以呢，放煙花有好多 tricks 嘅可以玩到嘅。咁嗱，有啲玩法呢就係搵一個黑色嘅卡紙或者一嚿嘢啦，遮住個鏡頭，佢砰最靓嗰下你先放手，咁再删翻埋，就等于咧你将个烟花攞咗去你个菲林度，咁跟住咧或者一个 sensor 度，咁跟住咧哇呢个烟花唔靓，个猪鼻不知所谓，你哇今日出个字出嚟，咁你又喺度最灿烂嘅时候，或者你最想要嘅时候，又拎走块布，跟住咧又遮住佢，咁嘅时候咧你如是者，你个天咧就会有一个好丰富嘅构图，甚至乎 over 咗嘅构图，就有唔同嘅 pattern 喺个天度啦。咁於是乎咧，有時有啲人咧影成個維港，哇，漫天都係煙花嘅，原因就係濃縮咗好多唔同煙花喺度咧，先有嗰個好燦爛嘅效果。咁但係你睇相嗰個，你係 judge 唔到佢噶嘛？你唔喺現場嘅時候，咁你咪以為佢現場都係咁靚咯。咁所以咧，影煙花咧就有機會咧影出嚟就靚過睇煙花好多嘅。原因睇煙花咧，往往令到你好失望嘅。因为佢话个猪鼻你又唔知佢整乜出，你话 UFO 你又唔知佢做乜，你话整到桃花出嚟，你要任佢噏啫嘛，即系等于睇好似睇人打拳咁咧，个旁述打讲到好卵劲，但系原来系猫仔拳咁样，即系有啲咁嘅效果嘅。咁所以咧，千祈唔好怪自己啊，影技都唔靓，因为人哋有技巧影嘅。咁嗱，而家今时今日科技发达咗之后咧，我头先讲嗰啲方法咧系好旧世界噶啦，因为你仲同一张菲林去布咁多光。咁但係今時今日你可以狂影好多張，但係先決嘅要求呢就係你搵個腳架 set 死咗，最好用一支 wide angle 嘅鏡，即係可以 coverage 多啲唔同嘅地方，因為通常呢有幾架等船去放煙花嘅。咁你呢如果你個位好嘅話呢，你 cover 咗三個等船嘅煙花嘅位呢，咁你就可以瘋狂咁樣出一個唔同款你影一個，之後呢就喺電腦度合成你咁多張你鍾意嘅相。先决就系唔喐个 background 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无限咁样剪贴好多唔同嘅烟花落去，咁嗰张相咧就好丰富啦。咁如果你话要写真嘅，一定要我眼睇见咁就咁嘅，咁啊仲容易啦。咁你啊撞嘅啫，老实讲，今时今日仲边有人用测光标噶？又或者梗系撞噶啦。咁我以前细个用菲林嘅时候，根本就冇得撞嘅时候，咪听啲大人讲咯，就系话。嗱，你又教11光圈啦，因为好爆好光㗎。咁呢你个快门可以慢啲，有佢有啲流影咁样，嗰条烟花就唔係一点点嘅，一条条线㗎啦咁样。咁试多两镬就得㗎啦。咁今年唔得嘅话咪出年㗎啦，嗰陣时真係搏搏㗎咋。咁今时今日呢你即影即 preview， 咁你又冇咩损失嘅。咁所以其实呢啲问题都唔使点问，自己试下囉。即係我提前讲个方法呢就係咁样囉。即係有辦法影得靚啲嘅。咁當然有啲人鍾意用 RAW 嚟影相嘅話呢更加好啦。咁呢因為呢個飽和度呢係可以教得 教到好似你肉眼睇到咁嘅。因为好多朋友用手机影烟花呢，虽然同都系手机影烟花，咁我上次影嗰啲烟花呢，咁我同个朋友同时喺度大家 WhatsApp 嗰度交换啦。咁佢呢觉得我嗰啲影得好啲。咁但佢个位又好好多喎，因为佢喺半山一个豪宅个影落去呢个 angle 真係好㗎。因为个烟花仲矮过佢屋企。咁所以呢佢话点解你影得好啲呢咁样。其实就冇咩特别技巧嘅。个技巧呢就係、是、关于你影嘅时候你係影 raw 啦。咁首先呢如果我影 raw 嘅时候我用一个叫Lightroom 嘅 app 嚟影呢，有个好处呢就係、是、我影嘅时候呢我盡量 under 咗佢。即係唔够光。唔够光个好处呢就係、是、当你标一条颜色嘅火出嚟呢，绿色又好红色又好呢，你 under 嘅时候呢嗰、那个原色就出得返嚟嘅。咁但係呢如果你 over 咗呢，即係过光就係、是、呢佢无论係红色、绿色、蓝色都好呢，佢最尾都係变咗白色嘅。咁所以你烟花啲颜色咪好少囉。咁所以呢我就会选择曝光不足，而喺后期嗰度呢就将佢推返光佢。咁呢有少少技巧嘅，即係如果你求其搵个手机影呢，你係唔需要知嘅。咁一定影得唔靓嘅，因为。咁所以就係囉，就所以如果用个 Lightroom 嚟呢，影完之后呢，如果你影 RAW 嘅时候呢，个 data 好多嘅关系呢，因为光嘅有佢有存在，暗嘅有存在，只不过呢你喺嗰幅相，你交俾人幅相，或俾人睇嗰幅相，用 JPEG 呢个 format 嘅限制，即係话呢你 show 张相喺个手机同埋一个电脑 mon， 你就算唔同电脑 mon 同埋手机出到嚟都唔同嘅，因为个细致度同埋光暗度，即係呢个就个 dynamics。咁於是乎，咁你如果我个方法呢就係、是、教到佢唔系好光嘅时候，后期再推返光，推到啲色唔走之前，咁佢除咗光同埋暗，仲有个 curve 㗎嘛。个 curve 呢好光嘅地方同好暗嘅地方同中间嘅地方，即係充满空间嘅。咁如果你影咗张 raw 嘅返去嘅时候，你喺个空间嗰度推到最靓嘅时候，有少少技巧啦，咁你可以 keep 得张相靓啲囉。咁所以如果你嗰部机越贵呢，你嗰、那个个 data rate 越高，即係个 size 可能一张 JPEG 可能20 meg 至到2 meg， 唔係20 meg 至到20 meg 都得㗎嘛。咁我影嗰啲相嘅相机嗰张 JPEG 呢就差唔多去到10几 meg 嘅，咁样变咗出到嚟就多嘢教好多囉。咁影嘅冇乜技巧啊，即係最基本嘅概念就我头先咁讲囉，你又得闲试下囉。可以 Okay, Red Dead 是好好玩，但是一騎馬就好眼瞓。 點解呢 ？Ray Rip 不是我 ，Dilbert 晚安各位和探長。 一講呢啲你就眼瞓係嘛？咁唔緊要啦，咁唔好講呢啲啦，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啱聽就繼續，唔啱聽就瞓先。好，係咪啊？得啦，鼻水啊，今日。OK， 咁啊喂，咁啊而家都好夜喎，都吹咗成个半两个钟足足啦。喂，咁啊继续讲埋个进度先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呢，我諗呢度都有人因为透过我9/24宣传我嘅 IG 嘅关系啦， IG 嘅 account 就係 detective 啦呢度啦。大家得闲就可以喺呢度follow 啦。咁我上个礼拜就定係前个礼拜就讲个 IG 嘅人面周，唔知有冇人记得呢咩叫人面周呢，就係、是、我 post 嘅相呢，因为通常 IG 嘅人呢嘅 account 呢都係 post 自己飲飲食食去旅行踩单车靓风景宠物或者波辣咁样或者美腿咁样，都係呢啲嚟嚟去都係。咁呢我呢就由上两个礼拜开始呢就 post 我呢20年嚟嘅做过嘅 job 或者影过鍾意嘅相，咁呢就勉强见得人嗰啲呢我就试下 post 出嚟。咁当中有朋友啦，有工作嘅客仔啦，甚至乎有啲係帮朋友搵工作嘅做嘅相啦，即係嗰啲即係造型照啦，即係嗰啲有啲 model 嘅 composite card 啦都有嘅。咁呢於是乎就我就不理佢係姓什么啦，又不管佢係出唔出名啦，又唔理佢係男定女，又唔理佢老定亂， 又唔理佢系靓与唔靓咁样。咁我都咧，即系我用我嘅角度，我觉得俾得大家睇嘅咧，我都拱晒出嚟噶啦。咁你而家都已经接近咗尾声噶啦，因为我出咗两个礼拜啦，原来嗰度都已经有冇六十张相啊？我冇数过添。咁咧都我已经揾啲 hard disk 都揾到好多出嚟噶，但我都依然系记忆中咧有啲我觉得好靓嘅相系揾唔翻嘅，可能有啲 hard disk 啲名字改得衰啊，甚至乎。那个 hard disk 嗰个名字根本就唔系摆啲嘢，就系摆咗第啲嘢啊咁样。咁所以咧，人面周咧，我谂呢个礼拜都系尾声噶啦，都唔知过唔过到呢个礼拜添。咁啊，之后咧就回复正常。咁如果大家未入嚟我个IG 里面咧，就希望大家嘥少时间就俾啲意见参观下。咁啊，净系俾 like 咧，我觉得就好似大家冇乜意见，唔知你谂紧乜噶嘛。即系希望大家留少少言，就俾啲意见或者即系导读下，睇下你睇到有啲咩喺度我睇唔到嘅咁样咯。咁我谂呢样嘢都几苛求嘅，对大家嚟讲。咁有啲话，有啲朋友话啊呢张几靓咁样已经很好好噶啦。咁啊九成九九咧都唔会留言嘅 ，I G 唔知点解，即系可能个文化嘅问题啦。咁咧就净系俾个 like 啊，俾个心心啊咁就算嘅。咁唔紧要啦。咁我希望大家得闲。就入呢个 IG 呢个 account 嗰度睇下嗰啲人面周啦。咁我上次咪讲过啦，我有可能唔排除咧人面周之后咧就有 capital 周嘅。所谓 capital 咧就系咧我拍过嘅片嗰啲 screen capture 啊，即系capture 翻嗰条片，我有啲觉得好得意嘅 moment 啊，靓嘅 moment 啊，或者我搜罗下睇下够唔够一个礼拜或者够唔够十张先，如果冇咧就算罢啦。就变返普通嘅 IG 算啦。咁呢因为今朝或者呢几日呢都早起身嘅关系呢，我眼皮已经有少下垂㗎啦。咁所以呢我今日预备嘅呢就讲埋就算数嚟。咁啊就仲有讲个标题啦，点解啊林郑会断我米路呢，原因就係呢我哋公司就接咗啲 job 呢，就帮机管局呢就某几个节日嘅 event 咧就提供呢个拍摄嘅服务嘅，咁咧嗰份约咧其实有少少又唔可以讲不平等嘅，即系个 term 有啲唔系好有我哋嘅着数啦，即系话咧我哋报咗价咧就佢呢几个节日会揾我哋做，咁咧就只系揾我哋嘅啫，咁样唔知系咪咁样 term 啲个 term 唔知系咪咁添，即系总之咧就有个。有个合作嘅伙伴关系呢，就佢逢亲 event 呢都搵我哋去拍嘅影相嘅。咁呢但里面呢就冇寫帮衬几多个人次啦。咁但以经验嚟计呢，每个节日大节日呢都有十个 headcount 嘅，即係无论岗位一即係十个人次去服务佢嗰个节日嘅。咁但呢去到今个春佢哋叫春节啦，今个新年呢就突然间俾人 cut 到剩翻一个，咁我都大惑不解嘅，但今日就水落石出啦。咁原因呢就係呢阿林郑呢原来就係约咗就去机场嗰度去参观定唔知做乜。 初一 去唔知崇团拜。咁呢就同埋嗰个运房局啊机管局长啊咁几个官呢就喺度同大家恭喜发财。咁呢好紧张㗎嘛。咁啊，机管局局长咧就自己就用咗一个 crew 去拍佢嘅，即系类似佢嘅 PR 嘅相同埋 video 啦。咁咧，机管局咧就自己又揾咗佢哋啲 PR， 即系另一个部门咧，就又系揾咗大队 crew 咧。佢哋一出亲就好多人噶嘛，政府 PR 即系新闻处咯，可能系。 唔系啊，系机管局嘅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又揾多一。 O K， 咁仲有记者喎、哦，咁咧。已经有好多 footage， 全部好多人啊，即系屎忽多个面啊，即系讲俗啲就系、是、咁，令到佢哋难以 handle 到嗰个情况。于是乎咧，已经咁多人啦，同埋亦都系自己部门咯。咁咧，佢就唔想 overlap 咗一啲工序同埋一啲多咗嘅人出嚟，就阻住佢哋做嘢。咁于是乎，唔知点解今日有个同事咧就特定啊同我哋讲咗呢番说话。咁咧，终于解咗谜啦。咁开头咧就好唔开心嘅。咁佢咁讲我都继续唔开心㗎，其实係。但只不过呢个责任咪落咗啊政府嗰度咁样囉。即係唔系埋怨，即係只不过解释返呢 点解我冇一个饭碗呢，即係呢个节日会大失预算呢，原来就係一啲官嘅一啲意志嚟嘅咁样。咁啊唔好彩囉，整定咁啊可以食多啲饭囉，陪多啲朋友囉，见多啲阿妈囉。咁啊我諗个得益可能仲大㗎其实。啊呢样就讲完啦，即係呢啲唔通大家要等你哋 response 咩。 佛山矿老班门前弄大斧，我绝对冇能力俾意见，只凭心水俾 like。 哦，多谢你先啦，阿佛山矿咧就真系好疯狂咁样，我见到30个 like 都系佢嘅，真系多谢晒，即系呢个已经系好大嘅支持嚟噶，对我嚟讲，因为咧我估都估唔到咧，即系因为我影咗呢啲无论造型照啦、making of 啦，同埋见过一啲所谓嘅超级巨星啦，有机会。即係影嗰啲唔同嘅場合啦，即係當時啊，我都覺得呢啲相咧，即係影完都係自己睇嘅，因為佢嘅經理人公司或者佢個電影公司攞咗翻去咧，原來個演員或者 artist 係冇機會睇到嘅呢啲相，因為今時今日有咗 IG 或者 Facebook 呢類咁嘅有技術咧，原來可以 tag 翻佢個名咧，咁原來我問過幾個人都係冇睇過自己嘅相嘅。因为佢会复翻我嘅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廿年前边度估到噶，咁我即系有啲开心嘅都叫做，咁甚至乎近来帮啲朋友影啲相，即系艺术味比较浓啲嘅相啊都有，咁嗰啲就即刻反应添啦，即系大家都有派相嗰、那个，即系其实派相嘅时候大家都好开心嘅，因为我又要观察啊，究竟中唔中意我咁样影啊。咁你唔鍾意唔緊要，我鍾意咪得囉，咁即係 double 咁開心囉，即係假如佢鍾意嘅話，咁我覺得幾有體驗嘅，即係個人的心情都唔錯嘅，即係得閒有啲相 post 下呢，咁當然唔知點解呢，我一路 post 相一路有人dislike 喎，咁我就未至於唔開心嘅，即係你 like 唔 like， 即係直頭係走人啊，係 unfollow 啊，咁我發覺呢有個可能性呢，又唔關我 post 啲人佢唔鍾意 unfollow 嘅，甚至可能有啲行家好恨 follow 啊，因为有啲人觉得，屌你好心理啦，唔好咁攞啦，廿年前都 post 翻出嚟咁样，咁甚至乎有啲人就唔知道系廿年前嘅相嘅，咁啊即系证明我啲品味咧，即系保持到呢个时代感嘅。老实讲，我廿年前影嗰啲相咧，有好多人都估唔到系廿年前影嘅，咁啊甚至乎仲有啲好关心啊乜探长同阿细娘好翻啊咁样，咁我就冇同佢闹过交，咁嗰啲人就谂多咗啫咁样。咁但系我觉得阿细娘嗰张相咧，我捕捉到佢有啲即系好有思考同埋好有智慧嘅眼神，咁所以我摆埋落去，即系我纯粹系即系打紧仗啊，就算都要大家过圣诞节噶嘛，战场里面系咪？咁甚至乎况且我哋根本就唔系打仗，即系只不过我就对佢啲行为不满，咁我讲咗出嚟，佢中唔中意我冇考虑过咁解啫，即系佢。即可能佢唔开心都唔定嘅，又或者佢接受又唔定嘅。咁但係我觉得我帮佢影嗰张咁嘅相，我又好欣赏我嗰个 job， 即係唔係 job 嚟嘅，係开台大典嚟嘅啫，当时係。咁我觉得值得同大家分享下囉，同埋有好多人 follow 咗我嘅都识佢哋㗎嘛。咁即係我觉得冇嘢啊，即係你点諗都好啦，冇即係当然有啲人諗多咗啦。咁所以又唔好有啲咩特别嘅諗法囉，因为又唔係话专登呢排呀好返呢排呀搵返佢哋倾偈，又或者上返节目，就绝对唔好咁諗，因为绝对冇呢个空间㗎啦，我諗相信都。咁啦就係咁啦。咁呢於是乎呢就係囉，人面周又讲完啦，即係影相嘅问题我真係好抱歉啦，我諗头先问我点样影水溪涧嗰个朋友都走咗好耐㗎啦，因为 miss 咗嘅问题。有时候我个心比较散嘅，即係一卵嘴答咗好多，即係up 咗好多Siri 出嚟呢，我真係唔记得就唔记得，或者俾另外一个话题 sidetrack 咗就唔记得答返嗰啲话题，咁样係囉，就係 miss 咗囉，冇办法㗎啦，可能嗰个朋友淨係路过入一次嚟，咁真係太遗憾啦。OK， 咁跟住呢就会讲啊，係呀，呢个礼拜我睇得最多嘅呢就係、是、香港开电视，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个电视节目呢。咁我 N 年前呢，即係 N 个月前呢，我都慨叹咧，点解 View TV 咧佢有啲节目系做得好有心机，又冇 noise。呢个奇妙电视咧， 又是拍得很肉酸，肉酸都没人讲的、哦。但是奇妙电视的底下一个新的 line 就叫做香港开电视呢，就令我即是另眼相看、哦。虽然他拍得没有好了，即是有好参差的。我香港开电视里面有几个节目的，我相信。但是呢我就集中睇緊一个呢就叫做名字凭什么的一个节目。咁呢就是汉明生做主持的。咁呢就我因为平时呢都有 search 陶杰在苹果讲嗰啲嘢呢，咁於是乎呢有陶杰呢个名呢，咁以 YouTube 嘅威力呢就喺啲 tag 嗰度呢就不停呃一啲相关嘢俾你睇呢，咁令到我睇咗一个节目呢就叫陶杰做嘉宾，汉明生做主持嘅一个叫做名字凭什么嘅电视剧啦，唔係一个特辑啦，係旅游特辑嚟嘅。嘩，但异常咁好睇喎，真係。即係我觉得呢佢一般去日本旅游嘅节目呢就都係有啱食食啊玩啊，穿件和服浸个温泉啊，即係无聊到震啊咁样。即係或者开心到震啊咁嗰啲。开心到震都唔係呢啲咁无聊嘅，老实讲。唔知有冇人记得呢个节目呢。咁呢就我觉得呢佢讲一啲关于明治维新至到而家150年历史嘅古仔啊。嘩，真係令我大开眼界啊。即係汉明生我不嬲都唔识佢嘅，我就係喺报纸见过非礼人脱罪嘅，即係冇罪嘅。即係我就係、是、即係比较熟悉就係呢單嘢。但係估唔到佢係一个几好嘅主持嚟嘅。即係技巧佢就唔係好好嘅，但係资料上同埋佢嗰种角度呢我都非常欣赏嘅。咁呢反而呢係陶杰嗰集呢真係仲拍得衰个怪谈啊。呢一部机又蒙，一部机又 over 晒光得滞，啲剪接又无厘头。讲完哇我哋一阵食雪糕呢就冇一件事，跟原来呢之前嗰节已经食完雪糕，所以咪冇咗嗰节囉。即係啲剪接啊，导演技巧啊，哇真係渣到爆厂啊。但呢冇陶杰嗰啲其他集呢非常好喎、啊。即係正正常常又拍得靓，又剪接又比较完整啲咁样。咁但係唔知咩 upload 嗰个师兄呢都係有一集半集呢成节三个字都係甩嘴都夠揽死嘅。即係唔知呢个台喺度做緊乜嘅，真係。即係呢啲咁嘅水平嘅制作呢即係仲有人买㗎可以。但係个 content 真係好离谱地令我另眼相看，因为就算杜汶泽嗰啲节目呢即我都觉得是兼觅多个内涵咯。但呢个节目调返转内涵非常丰富，讲古仔嘅方法节奏唔快，令我呢啲咁嘅读得书少嘅即係透过一啲生活同埋透过一啲食物，透过一啲地理，透过一啲耳熟能详嘅日本公司，透过一啲我知一知半解嘅道听途说，就能够成个完整返囉。即係甚至乎我早排睇到 Silence 嗰套戏嘅长期嘅基督教有啲咩遭遇，咁就实地喺度讲埋一啲历史咁样，嘩非常精彩囉。对嚟讲咩叫幕府啊，德川家康啊，嗰啲又完全道听途说都唔知乜乜春嘅，即係我知道晒呢个色，但係个 timeline 又完全係掌握唔到嘅。咁但睇完呢个节目呢喂，我对日本真系熟咗好多。咁日本喺唐宋时候，点样嚟，即系觉得中国系一个咩国家嘅？咁后来明治维新之后，又觉得中国系一个咩国家嘅？喂，咁呢啲其实令到我哋嘅道听途说咧，即系瞬间咁样一个礼拜之内解咗好多谜咯。咁啊，真系多谢阿陈志云啊，真系。然后陈志云咧，即系佢哋嗰个 society 咧，就真系。人才辈出嘅真係，即係好多人係好适合做呢一类节目，甚至会做电视嘅，即係佢哋嗰个群组。咁啊，所以即係强力咁样希望大家睇下呢、這个名字凭什么啦。咁啊，仲有一个有趣嘅现象呢，就係佢有个女主持嘅，唔知点解中间就叫做黄芳文啊。我真係听都未听，我见都未见过呢条女嘅。咁呢港女嚟嘅。咁呢我真係未睇过呢香港嘅旅游节目有个女主持係咁出色嘅，真係。但唔知点解呢睇留言呢全部都骂佢喎，全部都话佢喂你抢晒镜啊，又话博出位啊，唔知点解嚟去去呢对香港呢对一啲醒嘅人呢，你醒得嚟又唔好有名嘅人呢，佢就唔会用一个 好公平嘅角度去 judge 佢嘅做嘅嘢同埋佢嘅能力嘅。香港就係一个咁嘅垃圾地方嚟嘅。即係佢有线做啦，冇人识啦，通常有线啲小花去咗无线先红㗎嘛。咁又几可会有人专登走去睇有线又记得佢个名啫。咁佢就一个好出色好聪明转数快节奏好同埋唔使背稿㗎，真係全部朗朗上口，流利到爆厂，甚至乎有少少同阿韩明生抢咪，而韩明生就冇諗住同佢抢咪嘅，即係係补员嘅角度嘅，即係一个唔记得，因为韩明生年纪都好大嘅，即係佢啲反应嘅慢少少。咁因为嗰条女可能做惯电视台或者做惯嗰啲综艺节目呢，佢需要个节奏都快嘅时候呢，就有时逗一逗，可能讲先过韩明生，咁就惹嚟一啲呢唔知好憎佢定係本身好憎港女啊，即话本身已经唔鍾意佢嘅人呢不停咁样批评佢啊，即係觉得非常之唔公平啊。佢有眼前一亮嘅一个女主持嚟嘅，即係你睇 TVB 嗰啲咁垃圾嘅女主持，因为最好睇嗰个就係剝咗件衫咗去浸溫泉嗰场㗎啦，我都睇晒啦，即係啲人都剪晒出嚟。即係除咗睇嗰啲之外呢，即係一无是处嘅无性啲女真係。即係选美出嚟㗎嘛。即係你唔系叫一个选美出嚟完全对一个做主持冇 training 嘅人对要求好高㗎，即係唔公平㗎嘛。咁但係难得有一条女呢，我系完全唔识，我系最客观咁样嚟看待佢做嘅节目。我觉得非常之出色囉。即係我名我都即系噏唔出，我写低我先噏得出咋。咁啊，希望大家高抬贵手俾个机会啊，欣赏下或者支持下呢啲咁嘅主持啦。同埋我唔明点样，我点样帮衬到佢咧？因为如果佢继续做呢啲节目咧，你要 subscribe 咧，或者喺 YouTube 买咧，我都会睇嘅。真系，因为实在我透过呢个节目咧，知道更加多比较客观嘅日本咯。 好似系免费 电 视嚟 噶，系嘛？系嘛？咁係囉，即係我比较惊喜囉呢樣嘢。一个礼拜有两个惊喜都好叻㗎啦，即係心情特别好㗎啦。第一惊喜就係睇呢个叫做咩节目，名字凭什么啦。另外又睇咗一套叫 Alita 啦，即係非常之开心嘅。咁今年就真係特别开心啦，又见阿妈多咗啦一次啦，起码都又可以同啲朋友食饭啦，去酒吧飲酒啦。咁有啊，提一问安静呢，点解呢？就呢安静呢唔知点解，即係有人问唔知边个安静係咪呀，定係问你又想知呢？即係其实佢係嗰个城寨里面一个旧嘅同事嚟嘅。因为喺城寨开台嘅时候呢，佢就係其中被引进嘅其中一个女主持。咁呢佢呀好令到人哋对有兴趣嘅原因呢，就係佢嘅节目嘅内容。咁呢我当时佢嗰个节目叫练心术呢，咁呢就我帮佢拍 promo 嘅。咁当时相对高质嘅 promo 啦，我夠胆讲啊，就都系我拍嘅，因为城寨啊讲緊。咁呢就佢都系其中一个啦，咁嗰啲稿就唔系我写嘅，有啲系有啲唔系。咁安静嗰个稿就唔系我写啦。咁呢就其中有个呢就攞好多唔同嘅 case 出嚟呢同大家分享嘅。其中一个 case 呢就是关于援交喎。咁呢我認识嘅所有朋友呢，即係喺城寨嘅 common friends 呢，个个都等緊有呢一集出现。甚至乎呢就好 wonder 咁样问我，喂其实佢系咪嗰句系咪讲援交呢咁样。咁因为以佢呢着个旗袍咁嘅 look 呢，又戴只金丝眼镜呢，咁斯文呢，无端讲援交呢，即係会令到人哋觉得佢系谐音或者讲緊第二样嘢误解咗嘅。咁又冇人夠膽問佢點啦。咁呢於是乎呢就咁樣認識佢啦。咁點知後來同佢熟咗之後呢，就咪究竟你係咪嗰個係咪講援交呀咁樣。佢係呀係呀，原來真係講援交喎。但係呢佢知道冇喺城寨做呢都冇講過呢個 case 出嚟囉。佢話呢個 case 比較特別，因為我又擔心影響到嗰個事主，因為佢係做一個，佢算唔算做 consultation 呀，佢唔 系辅导嘅 counseling 啊， 做 counseling， 咁其中一个 client 又唔方便，即系如果个 client 唔岌头唔授权咧，你唔可以讲佢噶嘛，咁佢就用呢个理由话俾我听，就话所以至到最尾都冇讲到援交咯，咁啊令我好失望，同埋我觉得有少少走数咯，咁于是乎咧就熟咗啦，咁成日都揾佢帮我解梦啊。 佢成日都想帮我催眠啦，咁我就拒绝啦，因为催眠之后唔知道有咩会发生噶嘛。咁啊，我就细胆啦，咁啊唔想俾佢知道咁多嘢啦。咁咧，于是乎咁啊，大家都一路有联络嘅，饮下茶咁样。点知咧，到佢无端端咧无理咁样咧，俾城寨用一啲唔知咩计仔咧，就叫佢唔好做，叫唔好翻嚟咁样，唔知咩理由啊？至到而家都咁咧，于是乎咧就我就见义勇为啦，你知道个人专系做嫁娘噶，咁人哋做得好地地，又好有兴趣，又一毫子都唔收，但系唔知点解无理咁样对待咧，咁咧我就拍晒心口话嗱安静，如果你自己搞节目咧，我系实帮你嘅，喺 technical support， 甚至乎拍片头我都帮你继续你嘅节目嘅，咁样我唔知为咗乜嘅，咁咧即系又唔系我又唔系责任，可能更加。唔系咁高清嘅原因啦，可能系咁咧。于是乎咧就到佢真系攞到一个funding咧，去搞一个活动嘅时候咧，就终于有机会咧，就用嗰个funding嘅钱嚟做一个节目嘅时候，哇，不知几开心啊！即系边有人叻到可以攞一个 NGO 嘅funding？唔系，即系用一个 NGO 嚟攞个funding 嚟搞自己个节目，屌，真系我第一次见啫，咁醒，咁我梗系贺佢啦。点贺佢之余咧，佢搵我拍嘢咧，原来喺个funding 仲可以分到啲钱系俾制作费嘅，咁即系我呢啲真系拍心口讲大咗咧，都有啲后，即系都有啲回报嘅，真系。即系我喺度谂住唔收佢钱噶嘛，即系你又自己讲翻，你又唔系赚钱嘅，咁只不过。我即系勉强都觉得佢讲啲嘢系帮到好多谂唔通嘅人噶嘛，咁于是乎我咪帮佢拍咯，咁点知佢真系有翻制作费俾我，即系无论多少我都觉得好开心咯，即系我觉得呢种合作咧就真系最开心嘅，即系大家都冇咩 expectation 底下，咁当然佢对我嘅制作梗有 expectation 啦，咁但系我对佢俾嘅钱系冇 expectation 底下咧，都做得好开心之余。点知近来咧，新年之前咧，佢话啊，我又同另外两个朋友想搞到个节目啊，你帮我拍啦，有少少 budget 噶咁样，咁我梗系去啦，咧反应啦，咁我早朋友见到佢咧，咁我完全啊唔觉得系工作嚟嘅，因为咧佢又请我食饭啦，即系佢个其中一个节目主持，又饮下午茶咁样喺个露天茶座嗰度望住个草地咁样倾咗成晏昼偈，你知我好吹得噶嘛，尤其是初相识嗰啲朋友咧，即系唔知我把口咁贱格嗰啲人。就觉得我讲嘢系好有趣味啊，或者好有角度咁样咧，咁于是乎又度过一个风和日丽嘅下午啦，咁样，喂，真系总之咧呢个月咧，其实除咗阿林郑打烂嘅饭碗之外咧，好多嘢都几开心嘅，咁啊算系咁啦，咁啊安静就一个咁嘅人啦，如果唔知嘅话，咁啊顺便知道埋啦，咁样咯。 搵心王唔系新 line， 人哋个台改咗名就。 成个台改名啊。 Patrick Cole， 港币50元。 喂 ，Thank you Patrick。 Good evening， Air Force One 泰国项名称系 Sony PlayStation 前香港高层。 哦 ，OK。 Dickie，I like the 沙林王项名称之前喺 TVB 有个节目去京都。港堂代建筑都好睇、 okay. ，Air Force One 泰国黄方文做开有线娱乐台主播 ，Jack Music and B 邓模式上网查，原来黄方文读日本旧， 尹信 王究竟沙文王项明生都有人插，讲佢和制汉字资料有错， oh. 插佢嗰啲应该冇睇过，项明生节目冇乜食玩买，讲好多历史资料。好多港人都唔想睇，去睇到如风 强 狂。第一次听个 promote， 我都唔系太肯定系咪援交呢个字。 究竟？喂，咁咧就系、是、其实你话阿何明生话冇乜食玩买，其实我都嫌多得滞咯，食嘢方面，但系 OK 嘅，即系停一停咁样，因为食嘢佢都要抽水噶嘛。佢抽水能力都唔渣得个陶杰嘅，不过佢就 mild 啲咯。咁咁我 OK 啦，仲有一两集未睇啦，我睇晒啦，差唔多。咁我都好少好罕有咁样咧，留咗个言啊，鼓励佢继续做呢个节目咯。 恒恒，第一次听个节目。 我表恒啊，有条猫喎。阿娘，做咩啊？我叫无端端，我唔紧啲气，佢就无端醒咗。 J J 靓， 喂 J J， 嗨老氹，我哋而家在意大利西西利入嚟，支持你一阵， 新 年快乐。 喂，新年快乐啊！喂，你又爽皮啦！啱啱咧，我头先屙紧尿嘅时候谂起你咧，我就讲紧啊，其实有啲人咧离开但系唔嚟咧，有啲失落嘅，我都即系我会记住嘅，即系唔会即系有新嚟嗰啲，我就梗系咁讲啦，即系梗系响佢哋嘅朵啦，但系唔嚟嗰啲咧，我都记得嘅啦。除咗 J J 之外咧，仲有位叫做喺伦敦个女仔叫咩名啊 ？Didi 咧，好耐冇嚟啦，我又会记得佢啦。咁啊，甚至乎。上次有个人咧闹交喎，又唔嚟啦，咁样嚟两次，即系可能佢就系 haters 嚟完之后咧就演现身就走，都有责任嘅。喂，咁 J J， 恭喜你啊，真系又有可以去旅行。西西里咧真系靓到呕血嘅、哦，即系个海边嗰啲屋仔咧，啲颜色咧，啊，同埋嗰啲物，即系嗰种嗰、那个 structure 咧，真系好靓，嗰、那个质感，即系好想，不过冇乜机会啦，西西里即系。我谂排到第四五位都未去得到啦。咁同埋我睇过一套戏咧，就系、是、Monica Bellucci 嘅一套《西西里的情人》啊，哇，好好笑，即系一套黑色悲剧、悲喜剧嚟嘅，可以话系。咁咧，嗰、那个小朋友个幻想世界咧，就最令到我深刻印象嘅，真系。即系例如讲少少令我深刻印象嗰套戏，嗰、那个细路仔个心态真系好好笑。咁咧，佢爸爸咧就成日都好怕佢咧打飛機打得太多咧就傷身啊！咁甚至乎佢個瘋狂程度咧，就以為佢係撞邪嘅。咁呢條線已經喜劇悲劇啦，係咪？咁咧佢嗰個僆仔咧，即係成日因為見到 Monica 咧，哇好靚啦！細路女唔係細路仔係會中意中女嘅，因為我細個我見到有啲中女我都會中意。咁咧，但系又唔敢沟噶嘛，喂大佬差咁远啲年纪，俾人笑笑死啦。咁但系唯有咧走去跟踪啦，甚至乎踩下单车去撞下佢啦，即系唔系兜嘢撞佢，系即系碰下面啦咁样。咁其他咧都系翻房幻想嘅啫。咁咧佢咧幻想紧同阿 Monica Bellucci 就做啲大人嘢啦，当然，因为睇紧电视咧就。有个男主角咧就同阿 Monica 又做紧对手戏啦，即系调情啦咁样，咁又咁喺套戏睇睇下咧，就幻想咗嗰个马佬系自己啦，咁跟住咧就又系做翻大人嘅嘢啦，锡啦，锡锡下就预备上床嘅时候咧，佢老豆扮嗰道门，就叫佢你唔好再打飞机啦，你会盲嘅，打飞机太多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佢不单止冇俾佢老豆吵醒嘅梦啊。仲系听到佢老豆咁讲之后咧，咁第二个 shot 翻翻转头咧，佢同条女打紧 Karen 嘅时候就已经盲咗啦，即系佢系义无反顾到咧，我就算盲咗我都要继续咁样同你一齐，即系觉得呢种创作咧，真系天才啊，简直可以咁讲啊！咁嗰套当然系悲剧啦，最尾即系讲佢嘅女主角系俾德军。即系以前成日入德军嘅俱乐部嗰度，即系唔知系做鸡定系去应酬啦，总之。咁后来咧，当意大利同德国反面嘅时候咧，咁嗰啲曾经服务咗德军嘅女人就被即系凄凉啦，就剃光晒头、剥晒衫，俾全个西西里岛嘅街坊羞辱紧。即系哇，睇到真系我见犹怜啊，简直系。咁因为我睇咗嗰套 Apartment 先嘅，先睇呢套戏嘅。咁我觉得 Apartment 佢係做一个好讨好嘅角色嚟㗎嘛。咁今次呢个哇仲讨好，因为仲靓过嗰个角色。咁点知最尾呢个收场真係好惨。咁我西西里呢我就係印象就只係电影啫。都有啲幻想嘅嘢嚟啫。未去过真係。 JJ Lens， 我大胆讲我实听足你西西里好差远，但朝圣角度好直，我没睇呢套电影。会翻来睇电影背景多唔多风景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 其实佢唔算多风景嘅，佢嚟去都系一个好穷嘅小镇里面咯。咁、那个历史 又你又知啦，即係打歐戰嘅時候，當初意大利同德國係 friend 嚟嘅，跟住就反面㗎嘛都。咁就冇好似冇正式打仗嘅佢哋就。咁呢就係好睇嘅，即係呢套係值得睇嘅。咁但係對於一啲好恩循嘅人士嚟講，就覺得佢好荒謬好離譜囉。咁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簡直係長知識啦大佬。即係咁樣嚟演繹一個細路仔嘅諗法喎，幾開心。 抢及粒及 round， 刚回到家，探长好。 喂 ，hello 阿俊，咁夜啊？喂，咁啊，讲埋最后一样嘢啦。其实嗰样嘢应该最前讲嘅，但系咧，我开咗个头咧，我就冇讲落去。原因咧就系大家恭喜发财之际咧，我就讲紧咧，其实新年讲老礼说话呢啲咁嘅文化咧，即系其实我就个人嚟讲好厌倦嘅。咁我諗住舉咗好多例出嚟嘅，屙緊屎嗰陣諗住講，即係未開節目之前諗住啊可以發揮下呢樣嘢，即係多年以嚟嘅收藏喎咁樣。但係時一實就太眼瞓喎，隻眼剩返粒豆啦已經就嚟。細得個周杰倫喎隻眼就嚟。咁呢就講埋最後啦，即係今日嘅感受呢令到自己有少少即系社交恐惧症嘅，因为今日去开工嘅途中嘅途径咧，就系、是、经过丽景站要转车去搭去青衣搭机铁个过程咧，哇嘈捻到咧，即系成车都系讲大陆话嘅，即系有时我觉得踢劫嗰啲人咧，即系如果你企一个好高清嘅位咧，即系譬如。你企喺譬如咧城寨，你唔可以讲呢啲噶嘛？我唔赞成，我赞成踢劫，你就即刻低咗一截噶啦嘛！嗰班人嗰度，咁我都冇乜表态嘅。我理解啲人点解踢劫，我亦都同阿金英可曾经喺城寨啊定一 D 一百嗰度就讨论过。我觉得踢劫系人之常情嚟嘅，因为咧如果你喺上水住咧，你就知道点解要踢劫啦。因为咧佢大大咁影响咗人哋生活嘅规律，同埋剥削咗佢哋嗰个。行动嘅自由咁样，咁我唔赞成佢伤害细路仔，但系我觉得踢劫可以理解嘅，即系我一路以嚟咧，我都觉得可以理解嘅踢劫嗰个反应，但系你踢错劫又梗系笨柒啦，你踢咗个翻学嘅细路仔，咁我觉得你应该道歉嘅，因为你踢错劫啊嘛，即系我觉得踢劫你踢边个劫都系唔啱噶啦，其实即系对于嗰个人嘅第一身嚟讲，原因哇无端端我嚟使钱俾你踢劫嘅，因为好戇鳩噶嘛，即系嗰个成个 trip 都好唔开心噶，即系只不过你将你嘅愤怒建筑喺一个好无辜嘅人度，但系咪真系无辜咧？我又真系唔系无辜喎。咁直至到咧，我今日俾嗰班游客游轮完之后，食饭嘅时候，周围都系咁嘈，立体声咁样嘈，扑你个街，即系成家人喺个机场个嗰、那个另外一个嗰、那个即系机场登机咧嗰。嗰几百个机车咧，有啲嚟隔空咗好多噶嘛，即系搭架车去咗另外一个地方荒岛咁噶嘛，我就 Midfield Concord 嗰度啦，咁我就嗰度谂住咧少人食嘢啲啊，我哋就专登搭火车去嗰度食嘢嘅。哇，点知扑你家嘈到咧，即系两家人有四五个细路仔，不停喺你隔篱跑嚟跑去啊，不停咁样讲埋啲嘢。嘅反應好浮誇啊，好似野獸咁啊，嗰啲狂叫啊，大人又不停咁出出入入啊，又唔知自己個肥又屎忽又大咧，就係咁經過你張台又擁你張台喐埋啊，哇！總之好難受啊。咁我嗰一刻就覺得我可能有啲修正喎、啊，即係我覺得即係不單止踢劫嘅人可以理解，我覺得即係你冇行動令到佢哋冇癮咧。即系你都叫做好难可以有啲咩改变到咯。虽然你踢个别嘅劫咧系冇改变嘅，真系可以话。假如集体人人都会有踢劫呢个使命咧，咁嚟亲都要俾香港人踢劫成为一种风俗嘅话咧，我谂佢哋都会考虑下嚟唔嚟香港咯。咁啲租炒到咁贵，原因就系好多人嚟帮衬啊嘛。咁啲租炒到好贵，就令到嗰啲做生意嘅人做唔到生意咯。咁我做唔到生意嘅人呢，又将嗰啲物价就提升到好贵咯。咁我打工嗰啲人工又冇贵咯。 咁我将好多嘅消费咧，就喺香港食嘢啦，乜都贵啦。咁啊，甚至乎嗰啲扑街冚家铲嘅业主咧，就食水之味咧，佢连个住宅嘅租都夹硬升到好贵咯，成区都贵咯，条街贵有咩由上面唔贵啫？系咪？咁跟住咧，令到我哋有今日嘅生活咧。虽然踢劫呢个行为系卑劣嘅，咁但系假若每人一日踢一下咁样，咁如果人都够胆咁样做嘅话咧，咁我觉得一定会有带嚟改变咯。我觉得香港即系成为游客嘅黑星，咁但系调翻转啊，我踢得大量劫啊，我哋可以送礼物俾台湾客同埋鬼佬噶嘛，或者有啲更加极端嘅可以帮鬼佬擦下鞋啊，帮台湾人请佢饮樽水啊咁样，咁啊调翻转，我一面踢劫，一面就对鬼佬或者对台湾人或者对日本人系示好嘅，系好到你唔信嗰种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香港能够咁 dramatic， 能够大家都能够嘥少少精力去做呢样表态咧，咁我觉得咁样先系会改变咯。即系你单独踢劫系唔会改变嘅。但我今日真係感受到呢，住喺上水嘅人呢，即係唔止踢劫添，一想抌佢劫落河添，简直係呢个嘈撚到呢，真係。所以话呢，嗰啲好鬼离地嗰啲左交呢，即係话踢劫嘅始终都係唔啱嘅，即係嗰啲人落嚟呢，就因为政府亂咁放啲人入嚟啫。喂，除咗政府之外，仲有啲奸商呢，啲奸商都係令到好多游客走嚟嘅一个诱因嚟㗎嘛。咁你可以即係，不过人就係咁㗎啦，无论香港人日本人都係即係基层嗰啲秒到爆嗰架，但係呢做生意嗰啲就边个唔想生意嗰啲赚多啲钱㗎。香港人就係咁㗎啦，即係完全係冇一个人夠胆出嚟宁愿唔做你生意，日本人就有啦。咁所以呢个咪就有个民族性嘅问题囉。喂，咁啊讲呢啲呢，哇，个脑暗疮都佛佛声啊，本来好翻㗎啦。喂，咁唔傾啦，差唔多啦。喂，阿 JJ 返到嚟睇你相啊。喂，咁啊多谢大家挨到而家啦，150几人都冇乜回落啦。又好似返上个两几个月咁喎，因为曾经有低潮呢，我呢个啱啱过到100都偷笑㗎啦。咁今日呢除咗过150人呢，仲有人 sponsor 呢，今日重新鸣谢 sponsor 嗰两位啦， Team Ono 多谢。Patrick， 多謝你哋嘅 sponsor。 你嘅 sponsor 呢，即係除咗我可以交少啲咁多電費之餘呢，仲有個好嘅鼓勵嘅。喂，咁睇下仲有邊個留言未讀先。唔好食啊，唔 係啊， Air Force One 泰國成個陣啲人都想食 Monica 鳳凰 BB Jack 咪 食 MB 鄧模式88。 OK， 仲有讀埋呢兩個 Susan Kwong 88 Lillian Lee 快啲瞓，天日翻工。 OK， 好啦，喂，咁呢就大家又記住啦，最尾都係要講重複㗎啦，Subscribe呢个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呢follow Detective 啦，同埋呢个 Facebook page 啦，大家都要记住 like 埋 follow 啦。咁呢度要撳埋个钟仔啦，咁下次 live 呢你又会记得入嚟啦。咁thank you， 多谢收看，拜拜。 你听緊嘅係 Stage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係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Tube 立场。